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近开源道回旋处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交通开始繁忙。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咧，车龙排到近牛头角港铁站。咁就喺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因为有意外，而家大车多，去油塘方向咧，车龙排到接近牛头角港铁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慢车龙尾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咧，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李郑屋游泳池。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柯士甸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国士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指示。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波盛啊，作为 Gimme Five 的主持，我希望未来的日子继续发掘听众可爱的地方啊。 因为我由细到大都有很多花名的、大过了之后就讲英文名啦、叫 Molly， 但是因为我变幽默，跟住 Molly 幽啊，就会有很多人叫冇奶油啊、冇理由啊嗰啲。 OK 喎、啊，呢、這个 你个人都冇理由、啊。 想知道我哋听众有几可爱，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天怡、波盛、子豪主持嘅 Give Me Five 咧，多谢。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啊。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柴家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啊。有谁共鸣呢首歌，大家就听过啦。今次嘅天圆地方会同大家讲下奇妙的共振。 钟摆啊，即系嗰个好古老嘅最先嘅机械钟咧，就系、是、靠嗰个钟摆不断摆动嚟去计时噶嘛吓。其实呢样嘢就系伽利略系发明嘅。 逢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再冇见啦，大家真系有股新气象嘅、 啊。我突然间觉得都挂住你哋咯。 一个礼拜冇见啫嘛。 就系咯，即系一个礼拜好似好耐，好似几个礼拜冇见咯、 啊。我哋七日不见如隔一周啊。 系咯， 咩事咁挂住我哋？ 唔知啊，突然间好，唔知啊个心好硬啊。 唔系，我成日都见到你有嘢出噶。即系我讲紧嘅 系 pose 啊，系 pose 出 pose， 咁耐冇见咁核突， 你谂乜嘢啊？ 唔系我点知你啊？ 贴纸 OK， 你平时成日都喺社交平台上面 update 你最新嘅状况。 唔系讲起 update 咧，我都真系想喺呢度恭喜阿莫 咩啊？ 我啱啱就呢个礼拜先知，即系话晒咁耐冇见啊嘛。咁 分 啊， 你阿乐唔知咩？你唔好紧贴啊，冇啲嘢嘅咩？ 好紧贴噶，但系乜嘢啊？ 系咩？佢 我仲一路听住咧，我仲系搵紧对象噶，好似 佢一翻嚟就同我讲，佢就话一翻嚟，喂，你话煮嘢好食嘅， 系咯， 几大个？ 佢上个礼拜同我讲话， 不道啊！ 我同佢讲话，我早餐都未食，跟住佢话得啦，我煮嘢俾你食咁样，我几开心啊！等到而家一翻嚟，佢话冇喎，吹下水。 但系你系唔知啊，冇系咩新动向， 咪咯， 生日啊嘛。唔系咯， 咁系咩啊？ 唔系，我问下先，阿莫几时生日？ 五月二十嘟， 佢一定唔知嘅，因为我好兴嗰啲咩 咧， 我好兴咧生日前前后后出 post， 你知我边日？ 估我唔到你， 仲要每一年都唔同。 嗱咁你要了解多啲，阿莫系咩咧？考到车牌， 耶！ 好劲啊， 好嘢！我唔揸车啦。 你讲噶。 讲下 你俾我见到你揸车咁点先？ 我借埋个车咧出卖咗。 嚟紧呢一个月你唔好揸车，我话俾你听，条车匙摆喺呢度。OK。 我俾阿莫揸其实。 唔系，我哋俾后援会佢哋。 哦，系系系。 系搵个盒 keep 住佢。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做 live 嘅时候咧，跟住就后援会攞翻 开翻出嚟。 系啦，佢哋就负责嗰啲叫咩见证嗰啲叫咩见证员定。 好啦，对唔住，我唔啱。恭喜阿莫，好耶！ 冇人帮你噶呢 度。你讲完之后咧就系啦，呢个故事教训你唔好每一样嘢咧，即系。讲过头说话 系啊， 你都应承咗我煮饭俾我食噶。 就系头先都讲咗啦，我成日最中意就系乱吹水。 我都系噶，其实 你系唔代表我系嘛？我大过令你大过啊！ 嗱，阿莫你姐，莫你姐，嗱， 阿莫考到车牌啦，点啊？ 喂， 买车啦嘛？ 未啊，谂紧。 我买车要唔要啊 ？O K 噶，好干净噶， 系啊，养唔起啊， 洁癖喎。 诶，唔系，不过系诶，头先你咪话呢个礼拜先知嘅， 系啊系啊， 我呢个礼拜先考到啫嘛。 系咩？我哋啱啱嗰个礼拜补考。 唔系诶，因为我系黄宇嗰日考，黄宇嗰日系礼拜二嚟嘅。 其实第九 tick 考都好叻噶啦。 系啊，争啲第十 tick。黄宇跟住考官见到几惨，佢就俾我 pass 啫嘛。 黄宇考你都劲喎。 我冇谂过嗰日，我都唔知。 但黄宇考得嘅咩？ 艰难嘅喎， 得 得，我问咗啦，原好似话系电单车就比较上好似唔得， 哦， 但系私家车同货车咧，红雨同黑雨唔得，黄雨系照去嘅。 哦，咁啊点啊？ 但系会紧张啲咯，系嘛？ 我又冇怀疑呢样嘢。 你一习惯咗， 其 实 佢唔知 黄 雨咯，可能老揸阿莫可能惯咗啦，影第九次。 系啊，唔系我又唔系话惯咗啊，或者唔系话因为黄雨惊。我惊系惊咩咧？因为咧系夺命考官考我，所以我惊。 喂，嗰啲考官有啲名咧叫杀人王噶。 系啊，有好多名噶。 我考嘅时候佢有好多花名噶。 有个朵噶。 系啊，总言之，好凶恶嗰啲咧，我个考我即系我隔下师傅啦，佢就话嗰啲叫杀人王。如果你遇到杀人王咧，你唔使惊，因为你一定考唔到噶啦。 放松啲， 正正考我嗰个就系原来系佢哋界通行出咗名嘅夺命考官嚟嘅。系啊，其实一听呢个名，其实佢哋估到系边个噶啦。 咁佢又俾你 pass？ 系咯， 你嘅智胜 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 系啦，证明我手车真系好好。 呢个夺命司机咧，咁样 经验丰富啦，第九次啊嘛。 冇啦咁样。 喂，但系佢其实我有好消息之余咧，其实我知道我咁多个 partner 咧，即系阿乐，我完全 skip 咗佢啦，因为我都唔好了解佢，同佢唔了解一样。系，但系其实师培同阿迪神咧，你哋都遇即系度过咗啲开心嘅时刻。 哇，系啊，又讲到我哋两个度过一啲开心嘅时刻啦，搞咩咧？ 又好耐冇见，又冇出 post。 系啦，唔系咁我讲先啦，唔系因为真系我都啱啱喺呢个韩国翻嚟啦。咁啊，韩国翻嚟咧就带咗手信咧送俾你哋。 多谢。喂，但系点 解阿乐仔仔真系冇啊？阿乐递手，多谢咩冇嘅？ 我要形容下直播室入面嘅情景。头先迪神。跟住我有手信俾大家，咁就好顺手地一左一右就伸住两只手揸住两盒嘢，而直播室咧个坐快点咧就系阿迪神坐 panel 位啦，对住我哋咧就平排三个人，而我同师培就一左一右，中间就夹住咗阿乐嘅。头先所讲迪神好顺手左右俾一盒嘢。 跟住咧就顺势递起佢嘅右手啦，今次。 跟住咧，头先的神咧就系两只手咁样，佢分别派俾我哋啦，即系佢嘅左边就系阿莫莉啦，右边就系阿思培啦，咁我就喺中间。跟住我即刻讲多谢伸手埋，点知系冇我份嘅。 唔系，但系最好笑嗰个嘅情景系点咧？跟住阿乐一举嗰只手嘅时候咧，的神只手系移开出 嚟啊！俾翻晒两个女仔先，埋你嗰份喺度。 咩 啊？ 少 你一份嘅。 嗱点？ 嗱我其实咧都真系谂过度过嘅。大家都知道啦，买手信咧其实系好难嘅，因为咧买手信咧喺而家香港地咧要乜有乜啦。讲真，你远到搭十几廿个钟飞机嗰啲，你都搵得到嚟香港。 所以咧，其实买手信好多人都话，不如唔好买啦，你一份心意算啦。但我买俾两个咧女仔咧，都系买啲当地嘅化妆品嚟。 系 呢个其实系 cream 嚟嘅、 哦。即系如果阿乐唔好话，如果即系阿乐嗰个喺香港买到， 阿乐嗰个咧就系特别啲，因为佢真系咧香港有呢一个嘅牌子。不过佢呢个味道咧，原来佢出咗好多。嗱，阿乐嗰个其实系杏仁嚟嘅。咁咧喺韩国有一个都比较出名嘅杏仁牌子噶。咁啊，我谂好多人都知好贵啊。其实香港买一包都。咁而呢个杏仁系香港比较出名嘅系蜂蜜味。而阿乐手上嗰个系土味。 哦，我以为佢系嗰个咩益益咩 多 系多 多 味 嚟 嘅， 系我攞多多味俾你啊！ 佢系一扎，佢系一扎土里边咧，系插住喺啲多多里边嘅。 哦，系系系，唔系佢呢个，因为点解我咁讲有土咧？因为佢呢个其实唔系 exactly 多多嚟嘅。 系。 咁但系咧，佢因为呢一只嘅杏仁咧，系有好多唔同嘅新嘅味。我话俾你听，噏完出嚟咧，我喺个试食场度试食嘅时候咧，因为佢直情系卖呢个系。當地都一個好大嘅 area 賣呢一個嘢，佢每一個嘅系列都有一個兜，個兜你就可以入邊試食。我係試勻曬咁多隻味咧，有啲真係好難食嘅。 咁呢只難食噶？ 呢只唔難食嘅，因為呢只係甜甜地嘅味。 咁大件事啦，的神話唔難食。 唔 係， 仲驚啊！我情願我話難食啦，我話難食應該好食啦咁樣。因為佢有啲咩咧？佢有 wasabi 正常啦，但係佢有 tiramisu 味。 嚇！佢係咪面嗰層粉咋？即係等於我哋嗰啲 shake 嗰啲。 你當係咩咧？好似面有一陣朱古力，入邊有杏仁啦、 啊。喂，但我真係好想試下點樣有呢個多多味啊！ 你試下，不如開嚟睇下。我都未食過啊嘛，呢只。 我想試啊！ 咪頭先聽阿的神咁講咧，我真係即刻聯想到阿莫之前嗰啲咧金粉溝雞翼啊，或者係 好食啲 牛奶糖溝水啊，已經係。 喂，如果係咁講，如果呢、這個我個雞翼好食過呢個嘅話，即係話我都可以買。 可以啊！ 原來呢個一個測試嘅商機喎、 啊，香港土產㗎。 本地品牌 系啦，正宗 100% 香港製造 呢只好食啊！呢、這个见过啦， 头先你又咪乜样？ 唔系，因为未拆开啊嘛。 喂，但系咧系啦，都系 拆开先知噶嘛。 你出咗走廊先好食嘢，知唔知？ 梗系啦， 我哋有嘢录音俾佢。 系啊，我哋出去录啦咁样。 我出去咬一啖先。 好嚟啊，试下啦。咦，阿乐翻嚟咯喎， 翻咗嚟啊！ 哇，好得意啊！佢系咧，真系多多味嚟嘅。是好濃的多多味，你平時呢飲一啖多多你覺得好滿足㗎嘛，成口都係嗰種乳酸味啦。 係啊。 咁但係呢一隻絕對係做到嗰個效果，係都偏甜㗎，但係其實。 啊。 係真係好好食嘅。但係呢我就覺得呢自己嘅口味同的神可能有少少距離。係啦。但我尊重大家嘅口味嘅、 啊。哦，你唔中意啊？你唔中意呢个味 系好得意嘅，真系。 唔系你唔中意，我下次攞第二尺俾你啊。 系好啊，好啊。原来唔中意系有系有 benefit 嘅。 系啊，唔系费事，即系送手信咧，好怕就系对方唔中意啊。 系。 唔系好味噶，真系得意。佢里边咧系一啲你食到啲 cheese cake 嘅味啦，跟住咧 cheese cake 嘅味之余咧有少少辣辣地。 喂，大人嘅系 辣得嚟吓、啊？我仲揸一样味未讲。 哦，你咁系 辣得嚟咧，佢仲有酸酸地嘅。 咁酸酸地咪真系多多味， 咪多多味咯， 系啊， 所以咧就系 白，你真系唔系好适合做飲食節目，好在你喺度試咋， 應該咁講啊，其實佢好唔適合做節目， 咁樣好似啱啲，即係包括探我咧， 佢哋就試咗嗰個嘅杏仁， 係杏仁， 我咧就即刻禮手咧就試咗咧的神俾我個 cream， 咁跟住之後咧我發現一查我求，因為其實佢好好好細心，入面有好多支好細支好的色嘅 手袋版啦， 係啦啱曬我擺喺手袋入面，同埋佢入面係有唔同嘅味道。而跟住之後，因為我就求其攞咗一隻嘅味道啦，呢一隻係嗰啲應該係田園味定唔知檸檬葉味咁樣，應該係檸檬葉味嘅。咁跟住之後咧，但我一查上手嘅時候咧，佢嗰種味勁到咧，好似我係喺商場嗰啲洗潔精咧， 唔係商場嗰啲洗手間嘅番鹼， 係啊，嗰啲鹼液味咯。 我呢位都聞到喎， 係啊，好勁啊！ 咦，散到咁远喎，有两个人身位喎。 其实我见到 Dixon 呢今次送俾我哋呢个手信系正嘅，虽然咧头先莫莉话呢一只系好似嗰啲简易味啦，但我呢一只咧系 OK 嘅，佢话系巴黎 Iris 味。咁巴黎嘅 Iris 系咩味嘅咧？ 就 Iris 咁 嘅 味咯。 巴黎嗰个 Iris 系咩味嘅咧？我好想知道。 我 feel 到咧系有一阵浓嘅香水味嘅。咁、但系 期待入面有橙同呢个嗰、那个啤梨个味道啊，系因为我其实好中意甜嗰啲味嘅。 同埋清咯，我見到我即係揀俾你嗰啲咧，都有啲清啲嘅味道。 咁我決定咗係點咧？陣間試完啤梨同橙味好味嘅時候，我就會攞埋絲杯，我換咗呢支洗潔精俾佢。 我幾驚啊！佢話啊，因為我見到好味咧，我諗住送曬俾啲人嘅咁樣，自己唔要嘅咁樣。咁啊，好開心啦！因為三個都中意我呢個手信啊嘛，好中意啊！ 其實我好衰嘅，我成日覺得咧，頭先的神講得啱嘅嗰樣嘢就係咧，買手信俾人係好苦惱嘅事。成日好想買一啲適合人哋，但係奈何嗰樣嘢就可能嗰個地方未必有一啲適合噶啦，即係有好多嘢適合嘅，一係就好貴啦，跟住好多唔同嘅原因啦，跟住之後，但係咧我又好衰噶喎，我好期待啲人翻嚟送手信俾我嗰一刻噶， 明啊，好矛盾嘅， 係啊，好矛唔係唔矛盾，即係我 你又唔想佢送，但係佢又你又想期待佢禮物， 我意思我去旅行唔想送俾人， 你唔想咁矛盾喎，真 係人哋翻嚟俾我嘅時候，我就好好想送嘅，即係譬如好似黃冠斌嗰啲咁咧，哇，真係每一次都好期待啊，期待佢有幾咁把鬼，所以我覺得啲神今次真係好細心，我中意啊， 好嘢， 有驚喜 係 嘛？ 成功啦， 不過好 OK 喎， 好 OK 啊，OK 我呢個位我 覺得 係 好香 嘅， 其實係好濃嘅一種香水 味 咯，古花酥味， 係好濃嘅啤梨味，我而家手上面攞住嗰個， 你咧？ 其實咧，我都有帶啲手信翻嚟嘅，不過咧，我嘅手信有分上下 part 嘅， 哦，咁陣間講咯， 可以啊， 咁陣間講咯， 係咯， 陣間先講， 講到咁大件事咧，咁鋪到咁大咧，我話俾你聽，陣間你好大件事啊。你小心啲啊！ 唔係咁，我 人唔可以應該有太有期待啊！ 嗱，等陣咧，阿思培就會講下佢自己嘅旅程啦。 你我都想聽， 我未講完啊，所以我講我呢一個嘅韓國服， 正啊！ 唔係中服個服，而係著佢個韓服。 我見的 但係咧，我想講 嚇，我見到啊， 係啊， 係你著到大長金嗰個叫咩啊？嗰個 大人， 問大人咁喎， 唔係我成覺得自己著咗大長金咁樣， 我嚇死驚 喎，我驚我似大長金喎， 唔係揸埋個兜咁啊，夾住一架底， 揸住個兜啫咩？ 夾一架 嗰個缽係嘛？嗱，但係咧，我係今次咧呢一個嘅韓國著韓服之旅之前咧，其實我都去過泰國，著過泰服嘅。 哇！泰服又係好難傾。 但點解你唔出 pose 嘅？ 我反而想問下阿磨有冇睇過我穿泰服 冇喎， 冇、 啊、你冇 post 出嚟啊嘛？ 穿韓服嘅嘅 look 咗好多啊！呢、這個嘅韓服因為 韓國我 post 咗好多，泰國我真係一張都唔敢 post。講真，泰國服咧，我係真係好 friend， 我先夠膽俾佢睇。 係群嚟㗎嘛，係咪？ 我哋都 friend 嘅， 佢唔係群咁簡單啊，佢淨係穿到個人變形啊！ 喂，你俾我睇下，因為其實泰國人偏瘦嘅，我想睇下你穿會點， 對比下先。 係啊。 嗱，我見到韓服咧， 嗱 我 形容一下先，大家如果去到其中一個景點就係四面佛啦，咁跟住去到四面佛嘅景點嘅時候咧，因為會有一啲嘅泰國人咧就係會跳舞嘅可以，咁跟住之後，哇！的神就係完全就係融入咗去泰國，就係嗰啲跳舞嗰啲人啊。 我想講點解可以著得咁難睇咧？俾阿摩睇多次。 哇！ 嗱，因為咧呢一個嘅顏 色，除咗佢 呢個顏色配搭好緊要，但係咧我嗰陣時去泰國呢個地方咧，其實係要去到呢一個大皇宮。大皇宫隔篱有一个好出名嘅庙，个庙咧好大嘅，门口咧就有啲一百匹咧可以俾你着佢啲泰服去影相嘅。咁但系佢影就影后面啲庙啦，但系着嗰套衫有边几样嘅配搭咧？裤啦，衫啦，头饰啦，颈即系颈链啦，有条腰带啦 ，OK 呢几样嘢嘅啫。咁我埋到去嘅时候，因为当其时同女朋友去啊嘛，佢系着得好靓嘅，但系我个对比咧就系我着上身咧。我第一時間著咗條阿拉丁金色褲，你幻想下阿拉丁嗰個畫面，而家著咗金色褲，係啦，但係肥版 咩意思啊你？ 咁、okay， 然之後上身咧著條紫色，咁我喺心中服啦。唔係啊，好趕啊，同埋嗰陣時個天氣係30度啊，我已經熱到唔想再搞咁多嘢。 其實我想話咧，我去到泰國咁熱咧，我就唔想搞咁多嘢。 唔搞咩嘛？ 一百匹喎。 一百咁廿幾蚊 啫， 我就係唔想著咯。 唔係，咁但係我係為咗想拍片啊嘛，咁我就想靚啲，即係話著諗個心諗好靚啦，好特別啦。著完出嚟之後，我第一時間反應係咩咧？ 你嘥一百匹啦， 冇人報勾。 系 啊，真系摸人保勾咁样。 加埋你头先个头冠， 系啦， 系嗰个叫咩头？ 佢戴嗰个嘅头冠啦，你都可以叫做。咁但系咧，佢头冠点解会令到我怪呢？因为我头本身大啦，肥面咁样啦，但系咧我戴完之后尖不甩顶， 系啊， 所以变咗咧，我好似一个倒转咗个雪糕啊， 好似好 smooth 咁样升咗上去。 个尖不甩顶就等于摸人保勾嗰条天线喺上边。 咁但系咧，着完呢套衫嘅时候，我有一样嘢，如果你 真系唔可以 pose 噶。 我唔 po 啦， 因為我諗住夠5000個 like 可以 po 嘛。 你試下啦，嗱，如果夠5000，我 po 俾大家睇， 係 夠5000， 真係好值得睇嘅。 嗱，但係咧，我呢一個嘅頭飾咧，頭先講咧，著嘅時候咧，如果你去著泰服，記得留意啊，千祈唔好耷低頭。 因為個棺會跌落嚟。 因為佢，我估係因為你喺個廟嗰度做呢啲嘢，同埋佢呢啲衫咧，其實都叫做係一啲佢哋嘅傳統服飾，要尊重啦。OK， 咁所以咧，佢係千吩咐萬吩咐同我講，你千祈唔好耷低頭。有啲人唔小心啊跌咗嘢執咧，如果個棺一係跌落地下，或者唔知向指個方向，我估啊。其實畢竟，因為佢講泰文，我又唔好叻咧，咁所以我唔係好溝通到。但佢基本英文就叫我唔好耷低頭啦。 係，哇，好難做啊！ 重唔重啊？個官 其實唔重，但係好夾。因為佢 free size， 佢 free size， 你如果肥得滯，但係個頭大得滯咧，你戴落係夾痛嘅。 啲裝飾都好靚喎，見到個冠。 其實係靚嘅， 真係非常之細緻，好似好多粒石喺上面咁樣。 係啊係啊，所有嗰啲嘢都好靚嘅，只係我著得唔好睇啫。 我係你咧，我會決定放棄嗰廿蚊，跟住換翻衫咯。 做翻自己， 做翻自己， 幫人影個相算啦。 唔係你有冇喺個景點度行幾個圈先？ 我冇行，即係喺一個草地啫。因為佢喺個檔口隔離。 有冇人同你影相？ 冇冇冇，但係有人指嚟指去咯，唔知係覺得真係靚啊！定是穿到即泰國 feel 啊？定佢哋有一個拍龍珠真人版啦、啊？ 見到你嗰份氣勢都俾你吸引住。 咁嗱，去到今次咧，我就真係試完泰服啦。咁、啊，即係服服地啦。咁、我就真係試韓服咯。試韓服係另外一個體驗嚟嘅。嗱、 okay ， 試韓服咧，有入到去我先知。嗱，平時我哋見你估係男，原來男仔同女仔穿嘅衫係唔同嘅。個唔同嘅意思咧，係個件數唔同。 嗯、 但我唔知係咪間間唔同，因為我試咗一間啫。我嗰間咧，女仔衫咧係得兩件嘅啫、一件上衣，一件下身裙。男仔咧就要兩件上衣，一條褲。 嗯， 係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嗰舒服嘅感覺係點解咧？因為我其實我去今次去到韓國都係極熱嘅， 係 曬到冚冚聲嘅。 幾多度啊？ 佢係28度到啦， 咁熱， 28度到。咁、但係嗰個街道已經係乾淨啦、但係開心嘅係咧，你行出街你唔會覺得自己怪，因為成條街都係咁嘅。 嚇！我去嘅時候好少見到人著呢啲。 啊，諗住著嗰個景點應該係多嘅、 韓服我有著過嘅，但係我唔係好似唔係喺街道行嘅，即係純粹嗰啲體驗館咧、但係和服咧，我就真係專登著完之後要行街去啲廟度影相啊。 我著嗰個韓服咧就幾好嘅，因為佢裡面係唔需要你除衫嘅。你著乜去你就咁著喺面都得㗎。 但係好熱啊嘛，如果和服。 我初初都以為諗韓服諗要好熱。但原來唔係喎，佢全部都透風透氣嘅。 居然長袖嚟嘅喎，仲要睇落去咧係好厚身令面嘅。 佢入邊有一件背心，外面再著多件大褸、大衣咁樣，咁然之後再襯下身褲嘅。咁但係著出去有另一個幾得意嘅體驗咧，就係佢我去嗰個地方咧，佢哋嗰個嘅鋪頭隔離咧，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宮，又唔好類似宮殿咁樣啦。即係你睇到我張相後面咧，有一個好大嘅建築物咁樣啦。咁其實嗰個位咧係一個非常之影相靚嘅相位。所以點解我話咧成條街啲人都係咁咧？就是、因為個個都係去嗰個目的地。而嗰條街咧，隔離左右全部都係一啲著呢啲韓服嘅鋪頭，咁、所以咧變咗所有人嘅氣氛就好好啦。啊，大家都著曬韓服，咁但係最得意就係、即係你都知而家現代啦嘛，太熱啦嘛，有好多啊黏曬退熱貼啊，著住韓服啊，鴨皮袖啊，食雞髀啊，咁好多呢啲畫面幾得意嘅。咁但係兩個體驗我都覺得，即係無論你覺得著得好唔好睇都好，但係都係一個幾得意嘅體驗。 會唔會令到你係會唔會令到你之後咧去唔同地方都會想 有啊有啊？我有啲朋友已經問我會唔會再去其他地方試下，例如去菲律賓，會唔會有啲特別啲嘅衫著下咁樣？咁我都會試下，盡量俾大家睇啦。都係嗰句，5000 like 啊！我為大家公開， 從未公開過嘅泰服 冇 人買。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阿思培而家開一個 post。在我哋嘅尋常事認真做個 post 嗰度，只要夠5000個嘅話，的神犧牲色相， 係啦，俾大家睇下、 啊。 我真係堪稱犧牲色相呢題， 俾大家睇下我有幾服。可能我俾嗰張唔係大家睇嗰張嘅。 好想走出狂野，為你唱詩，掌聲響了。大半天听不见，听不见，我声线太多纷扰，好想打开眼界，让你叫嚣，标准多了，我愿藐视，看不见，看不见，已失去我的焦点，一位位擦过身旁，人海之中却变得迷茫。快乐迎合多投入魔，我期待 总可掩盖耳朵有风浪去闯荡，跑开身边的镜回望透摸，起点率的跨出界线到达远方会失落，强希望我的自由。记得最初你最深刻过一刻，记唔记得当你迷失几多次再放肆再尝试，打破宿命唔甘心继续无畏去追求浪的指针却慢慢偏离，流力追求过完美，迷住你围住我，一些掌声未够我欢喜，咁系咪叫做完美？我醒起我醒起我醒起我醒起，我最着紧嘅可能系昨天嘅自己， 看着身边所有镜子束于光线里边，我的脸时 代在我的背面， 我的脸 谁在划破这万影响，一手打破的面，努力毁于一刻粉碎里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上水屠房再发现猪只感染非洲猪瘟病毒，大约4700只猪需要全部销毁。朝早有穿着消毒衣服的工作人员在屠房工作。有街市肉档相信今日不会有新鲜猪肉供应，难以估计损失。有市民说肉价已经贵了三成。鲜肉大联盟下午将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开会讨论事件。联盟副主席关国华表示，业界今次损失惨重，希望政府商讨出既合卫生又能够将业界损失减至最低的方法，不要再出现一刀切扑杀全部猪只。他又促请先在内地检验，再将猪只送到屠房，即使有猪只出问题，都不会影响屠房其他猪只。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修订逃犯条例。议会阵线欧诺谦询问当局，假如修例获通过，政府会怎样处理在澳门被判监的华人置业前主席刘联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欧诺谦追问台湾杀人案是否个别个案，是否只是讨论台湾杀人案，不讨论刘联雄案是否对人不对事。李家超表示没有讨论杀人案的细节，而任何移交请求是要由其他司法管辖区提出，特区政府再按案情等因素处理。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政府就逃犯条例再提新修订是顾及各方意见，聚焦在最严重罪行，又说每件事都要拿捏平衡点，认为政府做法是恰当合理平衡。张建宗在本台星期六问责强调，公开审讯有律师代表可以由特首在发出证书前加入，政府在移交有决定权，重重把关，政府没有政治任务，没有弹弓手，是实事求是处理。对于有报道引述本港法官忧虑逃犯条例修订，张建宗指报道无法核实，亦都完全不必要。至于是否要求在7月前通过修订，张建宗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要视乎立法会流程，最终决定权在立法会主席身上。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在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发言的时候，除了警告北京切勿威胁邻国主权之外，并提到台湾主张不能够透过威吓解决台海争议，美国将持续履行台湾关系承诺。美国将持续履行台湾关系法承诺。沙立汉表示，美国持续履行台湾关系法的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卫所需的武器和服务，令台湾人民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他强调，华府主张不能以威吓解决台海分歧，并要符合两岸人民意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觀塘道近住開源道迴旋處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啦。咁但係一帶交通咧仍然係擠塞嘅，去油塘方向嘅車龍比較長，龍尾去到九龍灣港鐵站。咁就係觀塘道近住開源道迴旋處較早前有意外，意外雖然清理好，而家去油塘方向咧龍尾去到九龍灣港鐵站。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而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的九龍入口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西行去中環方向慢車龍尾海豐園，而在九龍方面，亞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擠塞，車龍排到窩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模糊街，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樓一段仍然擠塞，車龍排到李鄭屋游泳池。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福路受到爆水管影响，现在近住兴盛路一段交界仍然是有封路安排，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七日不 见， 完隔一周。 阿乐，今日咧就喺阿乐嘅周记里边咧就犀利啦，请咗位催眠治疗师上嚟嘅，佢叫做 Angus 啊。Hello，Angus， 大家好啊。 系 ，OK， 好啊。其实咧，会唔会你而家开咗个收音机，会唔会催眠咗我哋嘅听众噶，甚至催眠埋我噶？ 啊，会噶会噶， 真系噶， 会噶，但唔系瞓觉嗰种，而系咧好放松咁去专心听你嘅节目。 哦，犀利喎！即系其实你不如你做主持啊，做主持啊，最紧要令人哋去 focus 咁样去做个节目噶嘛。 唔敢当，唔敢当，我真系做翻治疗师比较好啲。 OK， 好。咁头先我听到你提到一点咧，就系话一个催眠治疗师咧，佢催眠人嘅时候唔系瞓着噶噃。咁但系其实我哋坊间对平时睇亲戏都系噶啦，一催眠亲就系、是、哦佢会瞓着，跟住佢就会啊好似发梦咁样去讲啲嘢。其实个过程系点嘅咧？ 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错误嚟嘅，咁大家好多误解。咁我哋催眠咧，其实反而是一个很高度专注力，要很集中精神去听治疗师他的讲话才能做到的。 是哦，即一定不会是睡着了觉的。反而是要个人好哦，只是合埋眼。 是啊， 但是他要很专注的。 一定不可以睡着觉。 哦，这样的。OK， 好。那可不可以讲一下，其实据我所知啦，催眠我就见过坊间的报道啦，就说可以医到失眠啊，医到少少的情绪问题啊，减压啊，咁等等啦。那其实仲有啲咩好犀利的效果呢？可不可以讲一下催眠？ 其实所有关于潜意识的心理啊、情绪嗰方面呢，都透过催眠可以处理的。那譬如改善负面情绪啦、思维啦、压力嗰啲系必然噶啦，咁提升个人形象啦、自信啦、创意啊、专注力啊、行动力啊，或者修复记忆、痛症嗰啲、戒瘾啊、减肥、增肥之类都系可以嘅。 哇，几啱我哋做啊呢样嘢，真系吓！你话增加创意啊，提升自己形象呢啲好紧要噶嘛？ 其实好多人都应该。 但我头先听到你话减肥，减肥呢样嘢好得意，好咩吓？又讲下点样可以减到肥咧？ 其实我记得有个客啦，咁佢本身都系廿几岁嘅男士嚟嘅，咁即系适合拍拖年纪啦。但系咧，佢一路以嚟都唔敢去识女仔啊，咁因为佢觉得自己身体上面咧就比较佢嘅身形系比较敦厚啲嘅， 系啦。可唔可以讲下佢几多 kg？ kg 呢嗰陣時係 佢嗰陣時其實係二百幾磅囉。 二百幾磅嘩都好犀利囉噃。 係啊係啊。咁跟住咁佢以為嚟搵我嘅時候呢就係、是、要提升自信嗰方面問題。 嗯、 但係其實再問返多啲嘅時候源於係佢冇動力去減肥。咁於是乎呢、哦、就要去幫助佢去提升呢一樣嘢囉。 咁、嗯、最後佢係瘦咗幾多 嗱嗰陣時做嘅時候呢就兩個月之內呢就減咗三十幾四十磅。 OK 喎、哦、兩個月減三十幾四十磅。幾有效喎、啊、咁樣。咁可唔可以講係點樣透過催眠而令到佢達至減肥嘅效果嘅呢 係因為嗰陣時再催眠嘅狀態之下啦搵返啲佢以前嘅記憶啦咁就發現原來佢由細到大呢佢都係累積咗好多失敗經驗。咁啲失敗經驗令佢覺得自己所有嘢都係我會做得唔好㗎啦或者我都做唔到我想做嘅嘢㗎啦咁。咁透過催眠嘅時候呢、嗯、再重新 record 返佢啲記憶話俾佢聽唔係喎原來你除咗失敗經驗呢你仲有好多成功嘅經驗嘅。透過啲成功經驗呢去令佢提升返喔、哦、原來我只要肯做呢其實係做得到而且會有好嘅結果。咁佢咪能夠維持到嗰種嘅心態係、嗯、啊我要去做啦嗰種行動力嘅提升。 喔、哦、即係可以咁講就係話唔係因為催眠令到佢減到肥而係催眠令到佢減肥個決心會增加。 冇。 咁即係佢就會有咗決心去就會做多好多運動啦真真正正去得起心肝去節食啦係咪係啦。你頭先講到一點我覺得好得意就係話你用一個成功嘅記憶下佢裏面潛意識嘅成功去令到佢增加翻个决心，就系话佢可能系咪就系话呢一种个案，就系话佢好多时都会 default 咗自己系我唔得噶啦，即系一减肥就会觉得诶、哎、我唔掂噶啦，我节食我唔得噶啦，我做运动我跑唔喐噶啦，系咪就系咁样咧？ 好多人都有咩谂法噶，系啊，咁所以透过催眠嘅时候去帮助佢提升翻佢听，其实你可以唔系咁样噶，咁俾多个选择俾佢咯。 OK， 哇，真系非常之励志。咁可唔可以讲下最后呢一位啊呢位朋友佢最后点样咧？个结果系 最后佢当然啦，即系减咗肥之后咧，咁佢就开始个人亦都开始 自信翻，亦 都系提升翻啦。咁着衫嗰啲都有改善啦，系咪？咁另外就系佢亦都搵到个好女朋友啦，咁都 哦恭喜晒咁、啊、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两年几啦，一齐咗。 呢样好紧要吓， 好重要啊！系啊， 我谂个结果即系减完肥之后咧，就系可以揾到佢嘅另一半， 佢期望嘅嘢终于达到 啦。咁佢又好开心啦，系咪？ 系啊， 系。咁其实听你头先咁讲，其实催眠呢样嘢真系可以话系其实好多人都做得噶，即系唔一定要肥先至要提升自己嘅形象啊，或者系点噶嘛？即系可以话系有病医病，冇病就系呢、這个健身咁样噶，可唔可以咁讲咧？ 系啊，冇错。其实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好多人以为啊、哦，我要有事先嚟揾治疗师啦，咁其实唔系嘅，本身我哋由细到大都经历咗好多嘢，好多嘢需要处理。咁、我哋冇处理过咧，系会影响我哋下半生咯。 嗯，明白嘅，明白嘅。咁呢几分钟里面同 Angus 倾得好开心啦吓。咁、我谂听众们冇瞓着觉嘛，系咪？唔会瞓着觉噶嘛。 佢哋系唔会嘅，但佢哋会喺一个催眠状态，就系好专注咁样去听你嘅节目。 哇，太好啦！咁样好多谢晒。 好，四点钟啊，4:43，沉浸式认真做。头先咧好多谢 Angus 嘅一啲分享啦吓，咁但系听众们都记住啦吓，万一有啲乜嘢事唔舒服都好啦吓，千祈唔好自己嚟啊，记住请教专业人士或者医生嘅意见啊。 跟住有尹子龙出场啊， 系啊。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 星期子龙继续找黎斯仁艺先生同我哋分享，将会提到佢一步一步由漫画幕后嘅制作发展到啦出版业啦噃。今个星期佢同我哋继续分享点样再一步一步踏上佢嘅游戏王国啦。 前五年咧就做咗电脑化啦，咁后五年其实咧我开始咧就搞出版嘅，包括就系杂志啦。game 嘅雜誌啦，九七譬如玉皇朝有叫九七回歸漫畫，其實我監製，所以用開始做出版啦、監製同埋做埋 game 雜誌啦。呢一十年基本上你問我咧，人手分析嗰部分我其實抌低曬嘅，即係我只要將啲人擺喺度，咁自己做嘢，咁佢就會每一日每一個禮拜就做戲咗。咁所以呢個時間我基本上呢十年主要其實研究新技術啦，同埋研究新嘅發展啦。咁我出到好多雜誌嘅，其中一本就係香港第一本嘅電腦遊戲雜誌，就係 PC Game Media 就係呢本書，就令到我呢本書。就帶到去下一個十年，我做遊戲。頭先我講緊建立到分析系統啦，同一時間我係建立咗個排版系統。以前咧就排版咩 AI 嗰啲冇嘅，即係全部都係用有嗰陣用 PageMaker 啊，即係 Core Express， 或者用一啲其他嘅 software 嗰啲去排。因為咁嘅原因，我就變咗建立咗一套。咦，原來用電腦去排版出雜誌係方便好多嘅。最早期嗰陣時點做呢，就係、是、用咪紙貼落去 剪貼噶嘛， 然後再用影跟你製版噶嘛。咁嗰啲做嘅時候，其實咧你要好多人手同埋好多部門， 同埋空間都好需要好大好大。 係啊，因為變咗你除咗嗰個黐貼貼嗰個廣告嗰樣嘢之外，你就要做埋製版啦，做埋其他嘢。咁但係原來電腦一個電腦可以搞掂曬喎。咁所以我就開始喺九年做咗電腦化之後咧，我次就做雜誌啦，就用利用咗電腦嗰個技術嚟做雜誌，咁係做好多雜誌嘅同一時間，最後結果就有一本叫 Game 雜誌，係特別好賣。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冇做 console 嘅，喺最早期啲咧，即係九十年代嘅時候已經有一扎嘅啦。 係 咁佢啲係叫翻譯日文嘅攻略咁樣啫。咁我哋就主要就做電腦雜誌啦。因為電腦雜誌嘅關係咧，我就開始認識咗好多行家，即係譬如我要訪問人啦，譬如翻台灣啦、大陸啦啲咁樣。因為有雜誌嘅關係，所以認識咗。但同一時間，我身份又係玉皇朝嘅嗰陣時係策劃，話因為啱啱佢嗰陣時攞翻本龍神翻嚟， 就引嚟成變啦。 係啦，咁跟佢又話：，龍神不如揾啲嘢搞下啦。咁樣，咁跟住我就話：，不如嘗試做隻 game 啦。咁咦，邊個投資啊？邊個做啊？咁樣，咁事實上正常嘅情況之下，唔應該做龍神嘅，因為龍神事實上太香港化啦。如果我做天使傳奇，可能可以台灣都賣得好嘅，即係其他地方。咁但係因為我自己中意阿龍啲嘢啦，咁所以我就不如做龍神啦。咁就我投資咗100万。 系 就做咗呢個遊戲。 嗰、那個年代其實真係唔多本地嘅遊戲， 好少，真係極少。其實我覺得如果香港漫畫第一隻嘅遊戲就基本上漫畫改編都係我搞嘅，即係遊戲做出嚟再加埋嗰啲咩夜光版啊，即係都係攞漫畫啲機密擺落去。咁其實最後結果都唔使輸錢嘅，都賺少少錢嘅。咁但係就唔係賺好多錢。 係 啊， 小試牛都算合格啦。 係啊，咁叫做嘗試咗。之 道整個遊戲製作過程是怎樣做。那個時間是99年度，其實正式我加入的咁啱就是03年，又是一個三， 就是去到遊戲界就是03年了。 是啦 ,03 年差不多是1月1號我才正式坐正做 Game One 的 CEO。是啊，咁即係變咗係又過咗十年。 嗰、那個經歷其實係乜嘢帶動到你去到03年做咗 Game One 嘅 CEO？ 其實就係做咗龍神啦、我揾咗個團隊去做啦。咁跟住之後個團隊開始有合作啦，都係全部香港人啦。咁但個團隊做到02年嗰、那個管理嗰個阿頭呢就退出啦，就唔做啦。咁變咗嗰間公司呢就變咗 群落無首啦。 係啦，咁我嗰陣時仲係繼續做緊雜誌啦，做緊漫畫嘅年代啦。既然佢走咗，咁邊個接手？咁我有間公司，我就有股份，所以我投資我有股份。咁變咗點算咧？咁唯一辦法就我自己接手。 頂硬上 係啦。咁我唔係紅褲仔出身咯，我本身喺漫畫跳過去啫嘛，我即係雜誌社跳過去啦。咁變咗我由03年嘅1月啊，就正式嘗試坐正做遊戲啦。 即係呢度都不得不佩服阿仁哥啊，因為即係嗱睇得到佢每個行業啦，唔單止係好奇啦。有興趣啦，然之後變咗係熱血啦，最重要就係你感覺得到啦，其實好勇於嘗試，好肯即係放心落。 有好有唔好啦，即係好似馬 Sir 咁，一世人做一件事就會賺到錢啦。即係一世人好努力畫一本書，一世人好努力去投資地產咁就， 即係好似日本嘅匠人精神。 咁反而我哋呢啲咧，其實有天生嘅，嗱我係雙子座，咁冇得搞嘅，即係本身雙子座係絕對唔適合做呢、這個 坐定定嘅， 唔適合創業咁樣。咁呢啲天生冇辦法，咁我真係揀啲好玩嘅嘢做，我全部做嘅嘢都係我自己鍾意，所以03年正式做 game 嘅時候，我都係俾自己一個十年嘅時間，我就我做咗十年之後，我可能我十年後我又開始希望可以做一啲嘢，咁但係當然03年嗰時因為公司都仲係蝕緊錢，即係負資產嘅情況之下去咁樣去接手啦，咁都好彩地 其實都大膽㗎， 捱過咗。 你諗下嗰陣時都沙士添啦，03 係啊。系啊，嗰年好得意喎！嗰年真係有陣時就係命咯，就係啱啱正正我轉入咗沙士嗰年代啦，即係啱啱入咗行，就啱啱嗰年生意就好啦，因為啲人唔出街， 所以就打機。 係啦，所以我記得咧，因為03年之後咧，我就因為之前我監製咗隻《古龍強傳》，咁我就攞咗個獎。 哇！嗰陣時好厲害啊！呢隻 係啊，我攞咗個獎，咁就呢個數碼港嗰邊就頒咗個數碼大獎俾我。咁我記得就後屘仲開始同政府有啲即係好多聯繫啦，因為攞獎關係就政府有陣時有啲嘅特別嘅嘢請我哋去發表意見啦。咁其中有一個大會就係沙士之後就話邊個沙士嚟講下未來我應該點樣發展咁樣。咁我覺得我仲發言仲講我哋幾行呢行又幾好喎、啊。其實唔係話好好，只係話又個收入冇乜點樣跌到，即都仲可能有少少增長。咁就捱過咗嗰個03嗰個時代。 咁往後嗰十年就開始真係遊戲嘅工作啦。 係啊係啊，咁其實遊戲工作都離唔開漫畫嘅。咁我其實做咗古龍強傳之後，其實咪就古惑仔 online 咯， 係 咯，咁啊，咁跟住 嗰陣時我都不知沉迷咗幾多時間。 咁啊，即係其實古龍強傳就係香港第一隻網絡遊戲，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就你知一周看嗰啲好鍾意炒作㗎嘛，跟住就將即係我定咗話咩香港網絡遊戲之父咁樣，咁就係因為我做咗第一隻嘅香港嘅第一隻網絡遊戲，咁所以其實變咗都幾好就係、是。第一本嘅電腦遊戲雜誌我創辦啦，第一隻網絡遊戲我做製作人，咁係咁開始咯。咁我哋公司都開始除咗自己做研發之外咧，其實開始就同大陸啊、台灣合作，就做一啲所謂嘅跨行嘅工作，就唔係單純自己純粹係 唔係開發咁簡單啊？ 係開發咁簡單，咁又咁樣去努力幾年，就將終於將 Game One 扭轉 轉虧為盈， 係啊，即係扭轉翻個形勢。 都唔容易㗎，因為嗰個年代其實毅力好緊要啦、因為雖則話沙士嗰陣時好穿咗啫，但係其實有呢個心力啦、去 pick up 啦，其實真係 其實一個 point 嚟啫，我自己覺得翻翻轉頭自己諗咧，除咗好彩之外咧，另一樣嘢就係、其實即係奉行一句説話好重要，而家好多年輕人都冇教嘅，即係一鳥在手勝過百鳥在籠，即係我其實專注做一樣嘢，雖然我自己本身唔係一個好專注嘅人。但喺嗰段時間，因為公司面臨都危險嘅情況之下，我焗住專注，專注嘅時候，我淨係做，其實主要都係做漫畫有關嘅、即係譬如我頭先講緊古惑仔啦，咁跟住譬如我可能諗起有再做火鳳燎原啦，有做其他漫畫有關嘅譬如風雲啦，我哋有發行個神兵傳奇啦，咁其實基本上所有嘅香港漫畫有關嘅 嘅遊戲都係同我有關嘅。雖然佢嗰個數量唔會令到你公司賺好多錢，但同一時間喺個安全嗰度咧，就其實係容易好多嘅，即係安全好多，因為佢始終有班 basic 嘅 fans 喺度，咁樣咯。咁你諗下，由2003年古惑仔到我哋而家叫做已經過咗咁15年啦。呢15年入邊，我古惑仔做咗5隻，係啊，做咗5隻古惑仔。 喺呢度我自己即係作為一個 fans 咧，我要多謝人哥嘅，因為以往我哋細個玩睇好多日本漫畫啊，或者玩好多日本嗰啲遊戲咧，其實都係由漫畫或者電影改編過嚟。其實香港我成日都好想，即係細個嗰陣時啊，好想有呢類型嘅作品真係變成一啲遊戲。我嗰陣時真係覺得香港其實有能力做到。 嗱，佢其實有好有唔好啦，因為我哋嘅港漫始終咧嗰個覆蓋嘅地方咧都唔係話講得咁緊要嘅，即係因為始終都係即係起碼嗰陣時大陸都未起啦，係同埋大陸對於港漫嗰、那個其實嗰個情況其實除咗一兩個譬如比較特別啲風雲啊啲之外咧，其他其實就唔係咁多人睇嘅。所以我哋个香港制作唯一办法，为咗应付翻净系得咁多嘅市场，唯一办法将个成本就控制得好好啦。即系呢个就系个关键啦。因为你点我即系点样做就系话，做一只游戏翻嚟，你最终系赚到钱。所以有啲質素上嘅嘢，我哋就好難同日本嗰啲比。問題你肯唔肯做咯？哦，你做隻遊戲出嚟，下都要日本嗰啲咁大投資，冇人肯投資噶。香港，因為我攞我梗係攞龍珠嚟做啦。我投資1000萬，我梗係攞龍珠嚟做。我點會走去做你一隻唔知咩嘅香港漫畫咧？咁樣，因為佢個個覆蓋始終冇咁廣啊。嚇，即係咁樣咯。雖然做出嚟啲遊戲唔算話特別好靚或者質素好高，但係即係話起碼都比所有嘅。港漫咪留低好多記憶、 回憶 係啊， 同埋而家個即係競爭平台唔係淨係一個地域性啦， 係啊， 係真係分種全球性去競爭，咁所以即係個玩法又真係唔同咗， 係 啊，咁但係都開心啦，因為即係喺香港嚟講，我哋一路以嚟譬如睇住漫畫啦，見住佢成長啦，特別去到遊戲啦，一路一步一步，其實而家都邁向國際啦，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我自己係覺得。proud of 係有啲驕傲， 係啦，其實港漫係值得嘅，我哋驕傲。 係噶， 雖然而家即 係市道唔係咁好啦， 市道唔好啦，但係係曾經係值得我哋驕傲，同埋即係令到你幾代人啦都係得到好大快樂。 係啊，同埋佢有即係共同嘅回憶啦。 係啊，所以我點解會喺廣州嗰邊開咗個？每年我都出席嘅就叫中國漫畫家大會，咁我特登會介紹我本港漫回憶錄，就同你講話，通常當個行業完咗差唔多嘅時候，就應該做本回憶錄嘅啦。咁都講到有啲唏噓咁樣。 喂，呢個反而緊要㗎，因為咧，我覺得香港咧就係爭呢一樣嘢。咁多年嚟咧，唔係好多行業啦，或者一啲大型嘅項目啦，係會有呢類型嘅回憶錄啦。等到其他譬如新血去認識呢個行業啊，或者了解到呢個行業嘅改變。 係啊，其實都係叫點啊口述歷史啦。其實唔做唔得嘅，因為譬如我做嘅訪問嘉賓入面咧，其中有兩位已經走咗啦，即係上官少強啦。跟住前一排就神兵元奇嗰個編劇阿敏迪嘅就係啊，咁所以其實佢兩個都係幫我做咗一個好詳細嘅訪問。咁所以其實希望即係喺大家都仲健在嘅時候咧，希望。可以將好好地將曾經我哋好輝煌嘅港漫中多少記錄咗落嚟，呢個都係我心願。 同埋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傳承嘅項目嚟嘅，我覺得。 希望我再過20年之後呢本書攞出嚟，咁大家覺得曾經香港漫畫都有輝煌嘅一個好好好嘅時間啦，咁樣。 好，咁大家啦都可以一齊留意一下呢本啦，《港漫回憶錄》啦。咁我唔止一本嘅喎。 哦，係啊，我出咗幾本，但係當然主要嗰本訪問錄咧係得一本。 好啊，咁今個星期多謝曬仁哥。 我係。 而我已再没有做蜜糖腌甜，清风中得出小女子对爱的总结，再遇对象时翻一番恋爱史，你明白当天怎么对峙， 生活如忙碌， 尝试与他很想见却不多见， 等待越能拥 散发的油彩的诗，跳黑的歌，唱艺廊床的亲抱，听不到，触摸不到，请给我吻得到，犹如找没带来。 相信，接近过已是小心的找个点，让预料新鲜得不会变。跳客的歌唱艺浪藏的真我听不到触摸不到请给我吻得到犹如周末带来一张画布他的好多我的好都写进了书包阳光的心忧郁的心想不管事的清楚讲得到欣赏得到仿佛已见得到犹如周一生一世那个夸张的妄想能自由出入地游览他给我的演唱他的好多我的好不知哪里出土游彩的诗跳客的歌唱艺浪藏的珍宝听不到触摸不到请给我吻得到犹如周末带来由于周末带来一双画布由于周末带来一双画布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开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不过车辆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大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仍然系挤塞车龙排到李郑屋游泳池。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柯士甸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去红磡方向近住国士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夜晚的7:03，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意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勿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Hey, this is Dean Lew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有创作歌手 Dean Lewis 嘅专访。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 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继续寻上市认真做啊！咁啊，迪神咧今个星期咧就讲咗少少关于佢去韩国嘅嘢啦。咁其实师培咧都喺呢一段时间咧就去咗，不过系布吉。 哦，我就系之前去泰国诶，唔系我之前去曼谷喎，布吉我都有去过。 系，但我觉得如果止水嘅话咧，即系同埋嗰个好洗度、性价比高咧，系曼谷好啲嘅。咁布吉系。我觉得系啊，贵好多嗰啲嘢，差唔系好多。 布吉定边度啊？ 布吉啲嘢贵啲。嗱，就用我平时用开嘅一支眼线笔嚟做比例啦，即系嚟做比较啦。平时买开系179匹啦，咁但系喺嗰啊唔系 ，sorry， 喺嗰边系119匹喺曼谷，咁喺布吉系179匹，甚至去到200匹。嗰个价钱就系约争几十蚊咯。 你系咪喺 泰币 景点嗰啲地方？ 系咯，你咪喺景点买啊？ 商场买咯， 佢哋有分噶嘛。 但我又想分享下，但车费都系贵啲。 不过你个样都似水鱼 样。你要 就系我记得六七年前咧就毕业啦，咁毕业我就去旅行咁样，但系其中一站咧我系途经咗呢个泰国嘅布吉嘅咁样，跟住咧我嗰阵时即系读紧书咧就budget 唔系咁多，咁就咧去咗呢个 hostel world 嗰啲地方咧就 search 一啲 hostel 咧喺布吉嗰度，哇点知咧个价钱系惊喜得可怕、啊。我记得咧，我系住咗一间喺布吉嘅酒店咧，咁当然唔会太靓啦，但系应有尽有咁样啦。 唔、会暗暗地啊，啲灯闪下闪下咁样。 我冇，好光猛添，仲成个大露台咁样，有晒呢个好大嘅厕所啦、衣柜啦、雪柜啦，全部都有齐嘅。 仲未有鬼？ 吓， 一定有啲嘢啊！ 仲未有鬼？ 我见唔到啦，嗰次系啊。但系咧，我想讲个价钱咧系80蚊港币一晚。 咩啊？ 喺布吉系80蚊港币。 大概几多尺先？你头先讲话大衣柜，我唔知噶嘛。你所謂的大，可能对我哋嚟讲系好细。 佢大过我哋呢个直播室， 个衣柜大过我哋直播室。 系80蚊又过分啊！ 真系80， 真系有鬼， 一定有鬼啊！ 点知你好彩见唔到咋？ 不过我上次去布吉都有灵异事件。 喂，唔系你哋有个谂住嘅？ 我去布吉上次系400多蚊万，正原价700多蚊万，但我住紧系1000多尺房。但入面真的有灵异事件发生， 咁梗系啦，千几尺房400多蚊，你唔知最特价。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佢系折，唔知因为我订几间房啊，佢俾个折啊， 都 咁，所以嗰间房系特别平。但系个灵异事件系坚系灵异，我解释唔到噶。我冇同你讲过， 你有冇谂过喺呢度讲下咁样？ 我等阵同你讲啊， 好， 好啊，等你阿师培分享完先。 好，其实都带咗啲手信翻嚟俾大家嘅， 多谢， 可以试下， 好多手信今日。 莫莉系，仲有咩嚟噶？ 好嘢！ 好呢一个咧就系芒果糯米饭味嘅， 哇！ 系芒果干香蕉干， 超正啊！必食啊！去泰国芒果糯米饭， 好难买嘅， 好老实，好老，好老实讲咧，我系唔食芒果干嘅。 啊，真系噶？点解？ 不过， 其实我都系， 系啊， 真系噶？点解？因为湿热啊。 不过，既然你送咧，我又觉得呢个几新颖，因为咧，其实坊间食芒果干，点解我唔中意食咧？我唔中意浸味咯， 我唔中意食啲渣。 我有絲啊嘛， 可能冇渣咧， 咁樣 唔係我唔中意食啲硬骨骨嗰啲嘢，但係因為你特登買翻嚟，陣間咧播歌嘅時候出面，我就試食一 嚿。一出去嘅時候我就俾阿莫莉食食啲咯， 食啲。你好諗曬我口度喎。 其實佢係獨立包裝嘅，所以我覺得幾方便。咁另外咧有樣得意嘢可以俾大家試下啦，呢個又係阿樂咧伸手出嚟，我仲驚 又唔俾我， 因為阿樂真係好中意阿樂好渴望咧成日收禮物。 忍住， 阿乐，我想问下，平时你系咪冇乜朋友，同埋冇人送嘢， 冇人送嘢俾你啊？ 我朋友就你三个噶啦。 但系睇住先，嗱，我唔睇啲英文字母啦，我就咁望个盒咧，系一个白色嘅盒，再加啲粉红色嘅字啦。我骤眼睇咧，我觉得似系嗰啲女性用嗰啲药膏咧，即系话令 泰国兴噶嘛， 系啊，令个嘴会红啲嗰啲， 系 啊，嗰啲乱， 我以为系咩 乱红嗰啲嗰啲 药膏。我以为你攞啲药膏嚟擦咩啊？ 我真系， 我都突然间精神咗一下，咩事咧？ 你两个男仔都要擦 啦， 擦下。 咁 咩你都有紅嘅地方啊嘛， 搽下個唇好緊要啊， 因為好多人嘴唇 係啦， 因為個唇要見人，所以黑唇就唔係咁好， 係啦， 冇血色。 咁想紅啲嘅話，咁有好多方法啦。 咁介紹下呢個咩嚟 嘅？不過咧就唔係呢粒嘢嘅。咁呢粒嘢係咩嚟嘅咧？即係呢粒咧其實係 collagen 嚟嘅，係膠原蛋白。咁我就覺得幾得意嘅。 哦，即係你覺得佢哋唔夠蛋白？ 開始見到有啲乾乾地啊。 我係咪開得㗎？我搣爛。 開得㗎啦，開得㗎啦。咁咧每一人一粒嘅，咁你可以開搣開嗰個咁啊包裝紙。咁佢裏面呢其實係一個樽蓋嚟嘅，咁係搞啲乜嘢呢？咁其實因為呢人年紀開始大呢，即係我啦講，咁呢你就 feel 到皮膚開始冇咁有彈性啦，同埋開始有啲老化跡象，譬如話可能係多咗啲眼尾紋啦，或者係嘴邊多咗啲紋啊、笑紋啊等等咁樣，咁其實膠原蛋白咧就係助你皮膚可以即係多翻啲彈性咁樣嘅。 都啱啊，男女都需要啊。 係啦，咁呢個得意喎。 同埋成日都話男仔都要蛋白質噶嘛。 係啊，要蛋白質啊，但係呢個骨膠原就補下啲膠質啦。 膠質 男仔都好緊要嘅， 筋骨要 膠啲啦，大家會 係咯。 係啦，咁呢個得意之處咧就係平時咧我哋都係一啱，跟住你要揾個殼去篤佢，然後沖水噶嘛。但係呢個係方便裝嚟嘅。揾个壳咯，系咪？ 我唔系 老派呢个说法， 好香喎，甜嘅。 系啊，呢个系得意味嚟。 咩啊？你讲先， 得意味， 得意味系咩味噶？ 得意味即系你食完之后，你会觉得好得意。 要睇下你觉得边只味得意咯。 系啊，呢个系一个 少女 阿莫系 少女 而家， 我想摆翻低。 通常系八岁嘅小朋友先噏得出呢啲咧，得意味啊！ 八岁小朋友闻完之后识形容话咩？士多啤梨味啊！ 唔系证明师傅有童真啫。 咁每个人都唔同噶嘛，系得意嘅。 但有啲似药水嗰啲甜嘅药水味。 啊，唔系，我闻到士多啤梨粉味。 系咩？ 系。 但我好想问你个问题。 冇搣，系。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你点样会知道泰国系有呢一个嘅联合？ 联红粉 啊！胶原粉啊！ 其实系我去便利店嘅时候咧，咁我突然间见到有一条嘢黐住喺买夜饮嗰啲柜隔篱嘅，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啊，咩嚟嘅咧？ 即系而家我哋系白老鼠？ 唔系，我试过先噶，我确认咗系冇毒先咁提供俾大家。不过 咧，你讲呢样嘢又真系啱啊！即系便利店咧，泰国，因为我哋唔识泰文啊嘛，你去台湾睇便利店，你好多都知道咩嚟啊？但系佢泰国好多林林沈沈，突然间会勾两泡行嘢喺度咧，就卖啲好有趣嘅產品， 系啊，即系譬如好似食嗰啲嘢，佢可能会挂喺洗洁精嗰行 啊，系啦，系啦，系啦，突然间即系可能贪你嘅方便，咁然之后就买佢呢啲咁嘅嘢咯。但我哋又唔知系咩嚟，呢啲我都系第一次。 我好担心，我欣赏嘅洗衣粉，即系虽然我哋成日笑师傅，但系我欣赏。 我咪你笑啫嘛， 你冇粉， 我好少噶，我平时 我真系有粉啊， 我真系带住爱咁笑我嘅笑我啦。 因为咧佢咧系，我觉得欣赏嗰样嘢就系咧，佢真系好敢尝试。如果我去到泰国见到呢啲嘢挂咗喺度咧，我唔会买噶。即系就算我知道系骨胶原粉都好，我都觉得。 把鬼 唔系把鬼，唔敢 試。其实佢唔系叻啊，佢我哋试啫嘛，佢都冇都冇试。 即系我连买嗰 留 嘅 手噶啦， 冲动都冇。 唔系冲动啊，嗰种勇气啊， 都冇。 系啊，而佢有啊， 系。 人生就系应该要多尝试啊嘛，咁所以 你 都希望大家去试下， 有个勇气拎翻嚟俾我哋试。 系咯，但系你系买俾我哋试啫，唔系你自己试。 我试过嘅，我试过嘅。咁其实你而家见到咧就一粒好似蘑菇形状嘅嘢啦，咁佢嘅底咧其实有一块有一块银色嘅石。咁千祈唔好搣嘅，因为咧，其实呢一个嘢咧系要吸喺个樽盖上边嘅，咁你系完全唔需要掂到啲粉嘅。咁首先你要有一个水樽啦，然后开咗佢之后咧，你就将个盖咧锁落个水樽嗰度。 哇，咁几方便喎！ 系啊，跟住之后咧，你就揿上边嘅一粒滴，跟住一揿咧，佢啲粉就会跌落嗰啲水度。 但系嗰个份量系几多个水咧？ 呢一个份量系几多水？ 因为佢系泰文咧，其实我哋又唔系太知。 正常咧，其实我用睇下先啊，呢支系几多？ 正常应该你估计 三百五十毫升，你估计啦，你估 计啦。我估计嗱，而家我攞咗支430ml 嘅，咁但系我喺泰国嗰阵时试咧，系一支700几ml 嘅。咁我觉得个甜度系 OK 正常嘅。 佢呢度应该有写噶，虽然泰文，但系佢有写住350至600，应该系讲紧嗰个毫升嚟 嘅。啊，真系好聪明啊，应该系啦。 都话咗你。 好啦，嗱咁咧，当你拍落去嘅时候咧，跟住你会见到一啲红色嘅粉，其实真系有啲乱红嘅感觉嘅。咁然后就 shake 匀佢，跟住之后咧就一阵有时间可以试一啖啦吓。咁咧其实会我 check 翻啦吓。咁你人咧20岁之后咧，其实开始会流失一啲嘅胶原蛋白啦。咁每 人大約一日咧都起碼流失1500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2000嘅，咁所以即係意思係加 咗 兩 日 嘅 M G， 補多一日。 两日， 补到 两日，佢话一日流失千几嘛，呢个二千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如果你加翻二千到三千，咁系一个正常嘅份量嚟嘅，系啦。 咁如果廿岁之后 keep 住要靓，咪要日日食咯，因为一日跌千， 咁不嬲都话噶啦，即系好多嗰啲阔体靓系点解？因为成日都保养啊嘛，即系点解你啲车靓啊，成日都保养啊嘛。 啊，你都开始要啦，我见到有啲纹。 你哋一阵间咧，即系我哋会录音啦，之后。个 part， 咁录音嘅时候咧，试完之后我再讲我 你嘅经历 感受， 系啊，好好笑嘅呢坛嘢，话俾 你，转个头翻嚟啊， 哇，火嘢嚟啊， 唔系，咦，你系 马月佳啊，你啱， 我就系知火嘢嚟。 如何做个好旅友？旅行个旅嗱，去旅行固然咧就系一个增进感情嘅好方法啦。不过当要同一个人或者系一大班人长时间相处，都有啲学问噶。有时有啲嘢比平时出街要更加小心啊。嗱，我觉得咧准时互相关心呢啲嘢咧就唔使讲啦，一定要做噶啦。而下面几点嘅好旅友重点，你又做唔做到呢？第一就系唔好成日黑口黑面啊。如果旅伴成日都无啦啦黑面，但又唔讲咩事，咁成个旅程咧，就算系阳光普照，但系咧，你哋周围咧都好似有嚿灰云跟住你咁，咁就唔好啦。出嚟旅行，大家都系想开开心心，多啲包容，少啲计较咯。仲有多啲参与啊！师培就系路痴嚟嘅，不过就算你个 friend 系人肉 GPS。佢睇下揾下快你十倍都好，但都尝试参与下啦，就算唔明唔识都一齐帮手揾下，咁感觉冇咁永远啊嘛。你唔识睇条街，咪睇下附近有啲咩商店，一齐帮手望下咯，一齐分工合作，翻嚟啲回忆都深啲噶。最后一点咧，我自己都系努力当中，就系唔好成日玩手提电话啦。虽然你好想出 post， 虽然你好想执图，或者真系有好多人要讯息你，但系难得你哋可以共同约一个时间出嚟去旅行啊嘛。好多嘢唔系好急赶嘅，就唔好做住啦。记住，佢唔系你啱啱认识喺旅行团嘅团友啊，佢系你嘅真朋友啊，所以咧就唔好忽略佢啦。是值得你花啲时间同佢好好相处嘅。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走到出去呢个直播室外面咧，终于可以试啲水啦。 系啦，咁其实我觉得系我自己觉得得意啦吓。咁我想问 Dixon 同埋莫莉同埋阿乐咧，见到呢一样嘢嘅时候，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咧？ 我觉得首先个设计真系好贴心嘅佢。但如果咧一旦唔识用嘅人咧，佢会即刻成件事会错晒咯。即系佢调转咗啲 step 嚟揿嘅话，成个系会拍到乱晒噶嘛。 系。咁咧可以，你哋可以而家试下拍嘅。 OK， 咁你同阿乐同莫莉 share 啦，因为我咧头先做咗啲低 B 嘢嘅。咁即系话说咧，我就买咗三支水，谂住好贴心咁准备俾大家啦。咁但系跟住咧，我其实点解会买三支唔同味嘅水咧？唔系有两支系一样嘅，因为咧基于呢个师奶嘅理由啦吓。咁我就 基于师奶嘅理由咧，系啦，咁有两支咧就系、是、两支一齐买就得噶嘅。 我系你，我会咁做，所以你唔需要咁惊，系啦。 系啊， 我哋又唔系食人恶魔嚟嘅，你唔使咁惊。 唔惊嘅，唔惊嘅。 咁结果我发现咧， 啱我平时唔系咁闹嘅。 哦， 系我闹人嘅时候非同小可。 系啊 ，OK， 唔系咁嘅。 我知大家留咗手嘅，系啦。咁所以哈碌咗少少啦吓，咁有两支系可以套到落去嗰个樽盖度嘅，咁另外一支咧就要试试翻去揾第二个啦。 不过我 feel 到咧好多食用嗰啲色素塞咗落口，因为其实的神咧已经拆咗一支咧，成支鲜粉 系啊！我想讲咧，而家咧整咗落去之后咧，嗱，我本身系一支透明嘅水啦，咁但系一倒咗粉落去，佢系立刻变红啦。咁、立刻变红，其实呢件事真 系 好泰国嘅、 啊， 因为咧你喺泰国咧，通常饮好多产品咧，两样嘢，一色素好强，第二好甜。 嗯， 咁我头先闻过呢一支嘢咧，系都好甜下噶啦，闻到个味道咁。闻落去嘅感觉咧，系比粉嘅时候更加浓嘅。 但系佢好香士多啤梨味。 系啊， 而家想讲一样嘢咧，就系佢啲粉咧系差唔多接近全白色嘅、 嗯。 但系咧，你一拍落啲水度嗱，我而家不如试下拍啦吓，大家听下个声。诶、哦，系冇乜声嗱。跟住佢一落到啲水度咧，系即刻见到佢啲白色粉咧，一掂到水咧，系会即刻变红嘅，仲要系好红嗰只。 所以头先都讲咗咧，就话嗰个粉系尽量唔好掂到水嘅。 系啊，因为咧我喺泰国试嘅时候咧，就系饮过一啖水，饮得唔够多，咁所以啲水咧，如果一掂个樽盖，其实掂到水嘅话咧，佢就唔可以好流畅咁，好似瀑布咁样洒落嚟，就冇咗嗰个美观嘅效果。 嗱、好啦，讲咗咁耐，我系时候试下啦，冇。 好啊， 嗯， 系咪好 collagen 啊？ 好难饮。 嗰个国家嗰个正方糖啊。 啊。 一模一样。 咁啊，好味咯！我好中意食嗰只士多啤梨味噶。 系甜啲嘅再。即系嗰啲食嗰、那个食嗰个糖，有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好甜噶嘛。 系啊， 佢就 exactly 嗰个嘅士多啤梨味味咯。 出事啦咁就，我记得我第一集寻常时已经讲过，我最怕食嗰只国家糖。 真噶、 哦，你俾我咯，我好中意噶。系啊， 你试下。 但系我好奇怪一样嘢啊， 我想讲湿咗水个樽盖咧，好尴尬啊。 点解啊？似咩啊？ 个颜色都好血啦呢、這个。 哦。诶，呢啲少女粉红你唔明噶啦。咁呢个咧， 少女粉红我 真系好味啊！ 少女粉红我仲喺度充斥住呢个字，少女粉红我真系唔明、 你好， 第一啖咧就系好似十粒国家糖摆落个口度， 系啊系啊， 一齐发挥功效咁样， 份量好强啊！嗰个 唔系好甜啫， 嗰、 那个 我觉得个甜度系甜啊。 同埋我就係好奇怪一樣嘢啫，既然嗰啲粉其實粉紅色，你咪買錯咗 嚇？點解啊？ 呢、這個其實唔係骨膠原嚟嘅 啊，膠原蛋白， 即係亂紅嚟嘅。 哦，真系你 喎， 系 唔系啊？泰国好多嘢你唔识泰文， 唔识啩？ 可能就系噶啦， 系咯，你冇睇错啊？或者隔篱嗰行先系买骨胶原啊？ 其实系咪外用嘅呢、這个唔系内服噶？ 我突然间谂系咪咁样冲水饮噶？ 即系内服咗之后，你个人开始泛红系嘛？ 点解咁白嘅粉一冲都会咁红噶？ 唔系，其实攞嚟搽面噶， 可能系 啊，唔系饮噶。 唔紧要啦，我都试饮咗一支咯。咁你哋饮完之后都，我都冇嘢。 嗱， 几日之后， 但系啦，我觉得。咧即系嗱，我唔知道，因为佢嘅糖分，佢甜到咁咧，我觉得 可能代糖嚟嘅，佢个味似系代糖， 有可能代糖啦。嗯、但系我谂，如果我要一日即系流失咁多、嗯，我要一日补一冲一支咧、嗯，我谂我好快好多骨胶原，但系我好快会糖尿咯。 系啊，我都觉得系。 佢话冇加糖嘅、哦， 佢话 no sugar 啊嘛。 系啊，仲话零 fat 噶。 系啊， 代糖咪系咯。 啱啊！ 可能真系好多代糖。你即系可以做到呢一个嘢， 但系佢话十个卡路里啫， 唔知道啊， 应该唔会肥嘅。 总之嘅味道我麻麻， 同埋咧呢样嘢我觉得有样特别咧就系、是，其实小弟都饮过其他嘅一啲胶原蛋白嘅补充剂啦，佢哋咧系结嘅。 啫喱狀咯， 系啦，啫喱狀或者係好 creamy 嘅成個感覺係、嗯，但呢一個咧，其實我覺得係真係似有啲係沖咗出嚟嘅果汁飲品咁樣。 咁每個人啲膠原，即係每個地方生產嘅都唔同嘅。 咁每個人都唔同嘅，真係， 絕對係。 佢流失量又唔同啦， 係 先？但我都係中意飲啲花膠湯， 花膠湯豬皮啊， 比較補啲嘅。 頭先我唔係話咧 set 完之後咧講嘢俾你聽嘅，好多人講過咧食用嘅。膠原蛋白或者骨膠原或者所有嘅嘢啦， 其實我哋身體吸收唔到，我哋吸收到好少個 percentage。 我聽翻嚟嗰個係 3% 咯。 係啊，花膠嗰啲全部都係噶，其實吸收到好少。 所以你只係倒水倒得好多，因為佢呢度貴噶嘛。但係你身體吸收得好少。但係咧，我知道師培呢一個嘅泰國之旅其實就有啲其他嘢嘅。 有㗎。 但係我想講咧，我係定我個鬼故未講。 哇！咁陣間講啊，不如。 不如轉個頭講俾大家聽，因為師培咧，佢喺呢個泰國咧都有好多好。好恐怖的经历， 有啊，有恐怖的经历啦，亦都有令人很开心的经历嘅，即系有啲因祸得， 有啲阴咩咧？ 有啲因祸得 福 嘅， 因 祸 得福，系啦。咁啊，转个头翻嚟吓，继续寻常认真做啊。师培就继续讲佢泰国之旅，另外咧，迪神会讲一讲对上一次去煲吉嘅时候有啲古怪嘅经历啦。转头翻嚟继续寻常师认真做。 每晚索马献，老师一直说答我满分就你加冕，答不出但欠我自我注重福内宴，靠不出睿智我自我锻炼学满面，社会中实践既未可当天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粉岭高尔夫球场发现有保护价值的动植物品种，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表示，保育和发展可以并存，未来会展开环境评估等相关研究，相信生态价值高的部分可以采取避免、补偿和缓减等做法。黄伟纶否认当局制造球场很难发展的假象，强调粉岭高尔夫球场发展以公共房屋为主的想法丝毫没有改变。 他又表示，目前仍然以發展32公頃為基礎，即使個別位置發現文物，應該仍然有足夠空間發展。上水屠房再發現豬隻感染非洲豬瘟病毒，大約4700隻豬需要全部銷毀。朝早有穿著消毒衣服的工作人員在屠房工作，有街市肉檔相信今日不會有新鮮豬肉供應，難以估計損失。有市民說肉價已經貴了三成。鮮肉大聯盟下午將會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開會討論事件。聯盟副主席關國華表示，業界今次損失慘重，希望同政府商討出既合衛生又能將業界損失減到最低的方法，不要出現一刀切撲殺全部豬隻。他又促請先在內地檢驗，再將豬隻送到屠房，即使有豬隻出問題，都不會影響屠房其他豬隻。鄉議局選舉正副主席劉業強在沒有對手之下連任主席，由於選舉主任只是收到劉業強一份有效的聲明書，他在沒有競爭之下當選，任期四年，由即日起至到2023年5月31日。至於兩名副主席由林偉強和穆錦貴當選。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邵元明回應美國代理國防部長沙立漢在新加坡亞洲安全會議的發言，強調中方堅決反對沙立漢在台灣、南海問題上的錯誤言論，重申台灣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亦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中國軍隊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捍衛祖國統一。邵元明又說，中國對南海諸島和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根據島礁面臨的安全形勢部署防禦設備，是主權國家的當然權利，亦是針對挑釁行為的必然反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有坏巴士阻路，咁影响到现时一带咧挤塞嘅暗车，龙排到过咗将军澳隧道，龙尾去到近电话机楼。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龙尾近电话机楼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则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李郑屋游泳池。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福路有爆水管，而家葵福路近住兴盛路的交界呢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和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来自澳洲 Sydney 的创作男歌手 Dean Lewis 来了香港，原来他因为看了 Oasis 的演唱会 DVD， 于是决心加入乐坛。 Hey, this is Dean Lew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有创作歌手 Dean Lewis 的专访。 政府推 出的自愿医保计划，为医疗保险产品订立标准的保障范围。 获计划认可的产品，除了保证续保到100岁，更不设终身保障限额，还可以申请扣税。 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计划，在市场上安心选择。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选。上 vhis.gov.hk 了解一下啦。 系碌晒嘢出街添， 因为太刺激啦。 呢啲咪 live 咯，即系系啊，今日真系 live 啊嘛，系啊，俾你听翻呢个啦。唉，哇！喂，其实我真系好中意呢个音乐， 好有 feel 啊， 好有 feel 啊呢个音乐。系啊，借用咗 Give Me Five 嘅音乐， 我真系好中意睇鬼戏。 特别明姐， 系啦，特别明姐。哇嗱，头先咧，即系喺呢一个新闻前咧，都讲咗啲咧，就系话我喺呢个布吉都有去到呢个旅行啦。 400蚊嘅千几尺酒店， 系啦，唔知400蚊定500蚊，总之超平啦。OK， 咁带住千几尺，讲紧嗰间酒店房咧，系真系入到去要哇一声。嗱，先形容一下俾大家听，入到去例牌酒店房，右手边都系厕所或者左手边厕所，我嗰间就系右手边厕所，个厕所已经系有呢一个直播室半间。房咁大， 哇！ 但第一样我想问， okay 啊、 有冇敲门咧、 啊？ 你第一 入，我每次住酒店我都敲嘅、但我每次敲门前我都问自己，究竟敲一下、三下、两下定几多下咧？我唔记得， 有暗号 话俾佢听，你 有人有分噶， 系、 啊、 咯？ 一唔知嗱、啊，我听闻过吓， 冇理由敲十分几钟、三秒咁敲。 我听闻过系咩咧？你敲几多下代表你系人定系嗰啲？ 吓、 啊！我有听过一个解说啦，我有听过一个解说，你知嘅坊间嘅嘢系咪先？永远都以我传我传都唔知几多噶啦，可能嗰啲真系敲一分钟系代表嗰啲嘢噶嘛， 要敲一分钟咁长。 即系如果你系无限敲冇频率嘅，可能系啲狗啊猫啊咁样， 又或者系个速度嘅， 系啦。速度 咁讲埋嘢噶嘛，你会即系敲嘅时候 ，excuse me， 我入嚟啦咁样噶嘛。 但系我嗰次敲咧就真系冇谂咁多。你问我敲几多下，我真系唔记得啦、因为唔会记得嘅。 总之有敲啦， 总之有敲啦。咁形容埋间房先啦 ，OK。入到去点我哗然咧，我真系第一次住啲咁大间房。咁啊，右手边就系厕所啦，正常啦。再行入去咧就系一个长方形嘅厅加房，冇墙嘅，就分咗两边。中间只是用一个电视机柜间住咗两边，个电视机柜可以360度转嘅。咁、然后我左手边咧就系一张大嘅梳化，饭厅有晒餐台，摆满晒嗰啲碗碟噶啦，仲有个系啦好高级啦，咁总言之好高级啦嗰边。右边咧就系一张 king size 嘅床，再隔篱系一个超级大嘅书台。咁跟住咧间房系有个露台嘅，但我住底层，系一开嗰、那个。门咧已经直跳游泳池嗰啲嚟嘅， 哇！咁、那个泳池系专属你嗰间房噶咯， 系啊， 可唔可以？哦， 唔可以话专，系叫做专属嘅，因为咁讲，出面个大泳池咧，其实系连通咗底层咁多间房嘅，都系共用嘅、哦，即系可以游嚟游去，啊、就可以游到人哋屋企门口嗰啲啦。 你谂下，一定有景广啦。我今次住呢一间3000几蚊，即系有四间房有泳池嘅、你嗰间400蚊？ 唔系 ，sorry， 我记得啦。 三千几蚊几多日先？ 我记 3000几蚊一晚啊？ 一晚 系啊？ 我记得啦， 好有钱啊，师傅。 我之前住嗰间都系1000蚊定1000几蚊。 我第一间系我第一间酒店房。房是住400，第二次呢一间即系第二间呢间房是住700嘅，系啊，我记得啦， 贵啲嘅， 贵啲嘅，谂谂下， 700蚊 都你 都平咯， 嗱， 都知咩事、 啊？讲真，你去做游客嘅时候，你见到间房咁靓，你个心仲谂系咪有鬼咩？即系你又冇乜特别嘢， 吓唔系？我先谂啊，哇，咁数系咪即系咁大只蛤乸啊？咁， 因为其实我有即系同行有4间房啦，其他房系正常价。呢一間係特別平，就話做緊優惠。咁 anyway 啦，總言之佢住咗啦，咁我冇諗冇諗啦。咁入到住咗咁大間房嘅時候咧，好啦，夜晚瞓覺。咁夜晚瞓覺嘅時候咧，咁啊就瞓到5点要起身啦。但我其實喺5点鬧鐘響前10分钟已經醒。我醒係點解咧？我聽到有人吸塵。 咁可能出面就 係 咯。 係啊，咁我就聽到轟咁嘅機啦。那個吸塵係 exactly 喺我門口度吸咁。 哦。 咁跟住我就哇起身啦咁樣，即係我心裏面諗係咩事。咁然之後我台面嘅電話響啦，我電話響咧就係我屋企人 鬧鐘 打電話俾我、喂起身啦，我哋準備 ready 啦咁樣，咁啊咁啊叫我起身 morning call。行到去嗰個嘅書台嗰度拎個電話聽，聽完之後嗰、那個聲係一直都未完嘅，那個吸塵聲係未完嘅。 但系都系好近噶 啦，近到不得了。咁跟住我就喺度听，系啦，我喺度听住。其实我个书台攞电话咧，我已经系斜望住个门口噶啦。咁、我唔敢转身望啊，因为惊嘅都有啲。咁啊，听完个电话之后，就慢慢斯斯然摆低，咁啊见到即系房入边嘅人仲瞓紧觉，我就照行去啦。行去 聲的方向。 嗰陣時大概幾點啊？ 四點幾五點，個天未光，凌晨。 咁早你哋成家去？ 因為我朝早七點 join 個tour，去玩嗰啲激流啊，成成嗰啲。咁跟住我就行到去啦，我心諗唔好係嗰樣嘢啊，係嗰樣嘢冇得解釋噶咁樣。咁我就行行行，先當冇咁行行行到入去我。記得我走進去的時候，那個聲音是環迴立體聲咁樣，即係疾風筒著， 係有個人係吸緊塵嗰種聲音。 No, no, no, no, 我入到去嘅廁所係個風筒著咗。啊，點解我咁驚咧？就係、是、因為個風筒咧係咔咔咔先開得著。 即是要向上推先， 不是那些就咁插电自己会自动着嗰啲嚟。 会唔会有人？ 个人喺边？ 屋企人啊，你朋友啊，开完之后。 啊，间房得两个人，嗰个瞓紧觉，同埋我啦。 啫。 咁 梦游开风筒。 咁而最得意的一样嘢咧，咁啊完咗呢件事啦，咁啊熄咗个风筒啦，咁我测试过，嗒嗒嗒嗒嗒都唔得，咁啊算啦，我摆翻低啦，掹咗个插槽塞翻入去啦。 哇！你咁够胆，我系我掹咗插槽即刻跑走咯。 我冇啊冇，我真系好得意，我又唔系惊到要即刻要走嗰啲，咁但系我就照塞翻入去啦，摆翻好啦，咁啊摆翻靓，跟住就执嘢啦。成件事大家间房都冇交流嘅，好静嘅，咁啊执完嘢之后就走啦。好啦，个将件事交代咗一次俾屋企人听，咁然之后第二事，因为我住三日。住两晚，三晚，去到第三晚嘅时候，第二日食早餐，屋企人话：，点啊，仲有冇试下呢几日咁样？哦，唔好啊，几好啊，几好瞓啊，都 OK 啊，咁，咁原来嚟啦，咁我身边嗰个咧就话唔系啊，琴晚有啊，咁样，我做咩咧？佢话：，你记唔记得我突然间无啦啦打开嗰只喺厕所有道门同间房通常连通噶嘛？ 系啊系啊， 嗯哼，打开个窗同你讲话，倾下偈啊。我记得，我仲冇理你，我仲喺度睇紧电视。 即系佢冲紧凉嘅。 佢唔系佢洗紧面，佢喺洗手盆洗紧面。咁然之后啪一声开到门，喂，倾下偈啊咁样。咁其实我冇怀疑有任何嘢嘅，佢好自然嘅。咁然之后我仲开到电视，好大声度倾紧，倾紧。跟住于是咧，佢就话俾我听，原来喺佢开门嘅前一刻，嗰道门系闩嘅。佢听到背脊咧有啲嘢跌落嚟，啪咁样。咁跟住佢转身望， 有咩咧？ 佢冇嘢，冇嘢。 最惊就系冇嘢， 咁而佢系好清晰嘅，啪一声跌落嚟嘅。佢转身冇嘢，佢咁样，咁佢就推开啦。咁佢即刻联想到第一晚嘅嘢。咁跟住推开门之后咧，咁我哋就离开间酒店噶啦，住完噶啦。咁我听到哇，大家都讲得咁惊咁样。咁跟住到离开酒店再望隔篱嘅时候咧，隔篱原来有一个海啸警告。咁我就谂翻起，原来我哋喺嗰个沙滩咧，就系、是、之前当年发生咗好大件事。嗰、那个沙滩， 我好感动啊！ 系啊， 鸡皮都竖起晒。 系啊，我而家讲翻 我 自己 都。咁其 实 咧，我之前一直都好想去布吉，因为我知道布吉咧而家好靓啦，即系同埋有好多新嘅酒店落成啊嗰啲。 嗯， 我成日想去嘅，但我熬。 系啊，因为 冇谂过你哋咁用。 嗯， 系啊， 系啊。 我系唔知道，应该系冇留意系嗰个地点，即系嗰阵时发生，梗系会知道系咩地方啦。但系过咗咁耐，我已经遗忘咗。预估唔到、 嗱咁啊， 但 系 我想问翻 一 点就系、是，你最后翻嬲到个风筒系着咗啦，原来嗰啲吸尘机声系咪就系个风筒？ 个风筒，因为咧佢对住埲墙吹啊，所以佢呼呼声。咁但系我第一下冇怀疑，瞓到朦朦胧胧就以为吸尘、 但系你哋咧，如果去旅行突然间发生呢啲古怪事件，你系会即刻话俾隔篱听噶？我反而 冇啊，嗰日就系冇咯，我喺房入边冇讲过呢啲嘢。 哦，但系你喺泰国 出咗去玩嘅时候就讲啦，系、啦。 因为有啲人咧系会成个 trip 都唔讲，翻到香港先讲，因为唔想隔篱嗰个惊。但系个个人做法唔同啦吓。 啊，头先讲翻，因为你哋边个唔知问嘅，就话咁、你房嗰个系咪梦游啊？我问，唔系咯，原来佢都系俾呢个声整醒咯。 但 其实佢都听到咯，佢扮瞓咯，扮瞓咯。咁跟住佢见到我起身，所以佢冇起身做任何嘢。咁佢亦都冇再讲。咁所以就系我大家都即惊影响到对方，咁所以大家都冇讲。 哇，心跳加速啊！但系咧，我为咗防止呢啲事情发生咧，所以其实我系好小心。但系反而咧，有时候我啲太小心系会吓亲人嘅。因为话说咧，讲起敲门啦，今次呢个 trip 咧，我系因为 villa 有四间房，有一间好大嘅，咁佢系我估。间房成个直播室咁大到啦吓，咁跟住有埋按摩池，有扎古池啦，跟住出边系露台啦， 咁然後兩個廁所有一個衣帽間咁樣一樣啦，就同的士一樣。嗯、但衣帽間喺牆嘅最邊邊，黑掹掹嘅，你可以開燈有射燈嘅。咁咧就係、是、黑色嘅嗰啲櫃。咁我要攞衣架啊嘛，咁啊焗住要開啦。咁通常咧我都係所有門都會敲嘅，即係我連雪櫃門都敲嘅、嗯，連櫃桶我都照敲嘅。 你敲完會 expect 唔係喎？喂，但係有啲話唔好開喎，嗰啲唔好搞。 唔係啊，但係有啲話你可以開，但係你只不過敲一敲門話聲佢聽，我會用啊，同埋我嚟借宿一宵就 OK 嘅。哦，係啦。 但是你要俾時間佢行開咯， 你唔好一敲即刻開啦，唔好鬥快， 等等啊，未走得切啊， 系啊。 咁話説咧， 留一隻腳啊， 哇，好驚！話説咧，我今次就要敲個衣帽間嘅門啦。咁我啊好自然地，咁我 friend 喺後邊就整緊行李嘅嘢。咁我要敲門之前咧，唔係即係要開個衣帽間嗰個櫃啦，我就敲敲，跟住一打開，跟住暗噶嘛個嗰個衣櫃，佢話 excuse me， 跟住之後我就拎個衣架，跟住我 friend 話：你同邊個講嘢啊？跟住之後，我話唔好意思啊，呢個係我習慣嚟。 其實你真係咁樣嚇親人啊！ 即係我係去到邊度，尤其是咧夜晚跑步，我屋企會經過一個好暗嘅一條路嘅，因為上面啲樹要遮住曬，即係有陰咁，即係有陰遮有樹陰啦遮住。咁跟住我一路跑我就好驚，因為夜晚譬如十點幾十一點，跟住我就會一路跑啦，一路 excuse me excuse me， 我驚撞到啲我睇唔到嘢，所以我就覺得禮多人不怪咯，講多幾聲。 其實講開泰國嘅鬼故咧，我真係有一個親身經歷。 唔係我 OK 嘅，因為我都係。惊呢啲嘢， 唔系佢礼拜四唔系讲鬼故咩？ 我唔系我， 你冇讲，唔系你啊？ 唔系我， 好简短咁。 黄天怡唔系彭咏仪， 好简短咁分享一个一个亲身经历啊！系细个嘅时候，就系喺曼谷嘅，我记得系。咁咧嗰阵时就同屋企人去旅行团啦，即系咁成个旅行团住同一间酒店，有个导游咁样啦。咁但系我一家人咧就系单数，咁啊突咗一个人出嚟，咁佢哋就叫我唔紧要啦，一齐瞓咁样啦，三个瞓一间房咁啦。咁但系嗰阵时我细个就系、是、百厌啦，就我。恨不得离开你哋，咁我就去同导游同一间房咁样，咁跟住点咧？就系、是、我记得有一晚咧，瞓到去凌晨嘅时间咧，咁就系我熄晒灯啦，嗰阵时间房，跟住突然即系未瞓得着，咁你会擘大只眼噶嘛，会望一望咁样，咁我就对住块镜嘅，咁我就记得喺漆黑之中咧，就系、是、见到一个女性，佢系长头发，着住白色衫。是有眼耳口鼻，但是不清楚的，即是化埋一嚿咁样嘅。 化埋一嚿。 系啦，化埋一撇咁样嘅。咁嗰阵时我就即系唔知惊唔惊，因为你可能系因为熄晒灯，系一啲倒影或者系啲残影咁样啦，咁唔理啦，咁就都 keep 住望到咁样啦。但系过咗大概咧半个钟到，或者系二十分钟时间到啦，佢就突然间冇咗啦咁样。跟住咧，我第二日咧都系同翻个导游同一间房，但系去咗另一间酒店啦。我就好记得我同个导游讲，我就问佢，我话。喂，昨晚咧，你有冇望到咧？即系我哋熄咗灯之后，过咗一阵啦，望埋块镜度，望到个女人咁样。跟住我问完呢句之后咧，个导游竟然系答我，佢话有，大概廿分钟到之后就冇咗啊嘛，白色衫噶嘛。嗯、哇，嗰次你知唔知系好真实？即系其实发生嗰一刻反而唔惊，反而惊嘅咧系第二日去到第二间酒店，个导游同我可以驳翻个古仔转头嗰阵时，过一下先惊啊！ 好惊啊！ 咁你嗰晚有冇揽住阿导游瞓啊？ 你讲起呢、這、一个咧，真系讲开又好想讲，想唔想 讲埋啊？好， 因为咧 下昼 O K 嘅， 趁下昼讲咗佢。 因为你讲起导游领队呢啲咧，我呢个系朋友嘅哥哥嘅经历。咁呢一个咧就系佢哥哥当年咧系做导游，系啦导游。咁佢就飞去一个地方，飞去台湾啊。咁佢好似飞咗去台湾之后咧，佢哥哥不嬲睇到嘢嘅。有即系佢话佢睇到阴阳眼，有阴阳眼咁样啦。咁去到嗰度当地咧，就同一个嘅领队同房。咁佢就嗰晚咧，领队咧就坐咗喺个书台嗰度， 系 睇紧书啊。咁然之后咧，佢就坐喺张床度碌紧个 pad 咁样啦。佢咁又坐喺度，突然间睄到咧嗱，门口喺佢右边啊，佢望到左手边嘅窗口有一对有一父个父子一个爸爸。拖住个小朋友， 仲系 specific 系父子， 佢拖住嘅。咁佢觉得拖住形容佢系父子啦。咁行喺嗰度领队后面行过，行到佢床前，企咗喺度。呢个时候佢就扮冇嘢啦，唔知啦。 通常都系要咁噶啦。 咁然之后就继续碌碌碌啦。个小朋友望住爸爸噏咗几句，跟住得翻低，跑上佢张床度，控埋佢个头嗰度。在他的那個 pad 跟他的前面中間那個胸圍對著頭下去 是不是整鼓的節目 哭了一陣然後回去拖回爸爸 哇 突然间隔篱有人啦， 走咗。 咁但系佢系噏啲乜嘢内容？ 因 为 佢听唔明，佢听唔明，佢点明点明明咁样，佢听佢系睇到嘅啫。咁好啦，咁啊遇事者之后咧，佢就同嗰个嘅领队讲：，喂，头先明白，个领队明白，因为领队都睇到嘅。 但系佢唔系俾人望住。 领队点睇到咧？佢就系佢睇紧书嘅时候，佢喺个反镜嗰度见到。咁佢就问佢讲咩啊？佢冇个小朋友行过就问爸爸：你估佢见唔见到我啦？啊！跑翻转头再问：咦，佢见到啊？ 通常我觉得鬼故咧最恐怖嘅地方咧，唔系佢个内容啊，系之后有人求证咗，而佢系真系灵异事件嚟，嗰下先恐怖啊，系 系啦，咁啊呢一个都佢话都几出名嘅呢件事，因为其实佢话咧当时呢件事发生之后咧，佢哋本身双方都知道对方睇到嘅。但只不过大家都冇攞出嚟讲话啊！你睇到啊，系啊，但分享点点点冇嘅，佢只系讲咗件事出嚟啫，咁样。 哦、啊， 鬼故日啊，今日系。 系啊，突然间讲起鬼故上嚟，本来唔系讲鬼故啊，本来想讲你嗰啲。 我想讲谚语噶嘛，突然间边个讲鬼故？ 下个礼拜头半个钟讲谚语咯。 啊，得得，有两个谚语发生咗啊。 但系咪真系有？有落实先， 有落实冇落实噶，系嗰一刻噶咋， 系、哎、啊， 不过唔紧要嘅，始终 long 啲都比较难啲啊。 系我哋 OK， 好满足噶啦，已经。 我哋松一松先，因为思培今次去玩呢个高卡车都有少少经历嘅。 系咪噶？ 系啊。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Nixon 思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住咧，師培其實就唔識揸車嘅，咁不過咧睇嗰個嗰、那個 tour 嘅簡介咧，佢就話唔使揸，唔使識揸車嘅，但你都可以試下玩呢、這、一個越野車。 其實高卡車係唔需要識揸車，我都有玩過， 我都有玩啊， 係啊， 佢係咪嗰啲叫 ATM 啊，四驅車？ 係啊係啊係啊 ，ATV 咯，佢話叫 ATV 係 ATM 咪撳嘅，係啦。 但我想問你，你揸嘅，你玩之前有冇簽一張好似類似生死狀咁嘅嘢啊？ 咁又冇喎， 嗰個唔使噶， 係啊。咁我就以為好簡單嘅事啦。咁我去到咧就見到一嚿， 但係真係簡單 嘅。吓、啊、真系好吓、欸啊，但系唔系，我觉得难、啊， 能够讲话简单，因为我上次玩咧系痛嘅，玩到点样痛咧？架车好慢，假如我拧嗰个位咧，系拧到个把手都就快要甩咁滞啦。我唔知系咪啲车嘅机件问题咧，定系点咧？嗰次我揸得好辛苦， 佢个太空硬噶， 系啊，好难拧、啊。 我就系觉得佢下面有一个位咧，个唔知系摩打定咩，好辣脚嘅，你一定要避开嗰个辣脚位， 系轻住嘅， 系啦。 哦，又真系，即系有啲暖气咁样咧 ，keep 住喷你一脚。咁 啊，话俾你辣到有印啊， 咁夸张？ 因为佢真系好滚，跟住之后我只脚一挨落去咧，跟住之后嗰个叫咩位？呢个叫。 小腿 眼位啊，系啊，佢一辣，哇！咁佢就辣到有个黑色印喺度。 你系咪冇乜点样停啊？即系你好顺畅啊！ 唔系我直情飞车， 咁劲！ 佢以为自己澳门嗰啲特技嗰啲咧， 我车手嚟噶， 车手系啊，仲考到车牌啦，而家 系。不过系真系的而且确系危险嘅， 系啊， 因为我每次就成日都话入道嘅，就系太过成日入一个沙尾道，我就会用嗰啲车去代步，因为佢一个岛，但系好虚无噶，你一定要揾啲车代步，就系呢个啦。咁跟住咧，而家我知道嘅就系因为太多意外而禁咗啦、 啊， 变咗系用嗰啲高尔夫球车，即系速度系慢啲嘅车咯、嗯。所以其实呢一个嘅车其实都有佢自己嘅危险性嘅，所以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同埋要留意嘅。 咁、你点咧？ 系咯，咁发生咩事咧？ 系啦，咁啊话说咧，咁其实我真系好惊嘅，因为又上车又落车咁啦，尤其是落车，虽然佢有两个臂力，但我真系唔识控制个速度啦。咁我就尤其是喺好窄嘅空间度，我要点样可以喺一条正轨上面。行咧，咁我系 keep 住用咗好大嘅努力啦。咁有时要扭左，有时如果你撞向叫做石边嘅时候，你要扭翻右啦。咁我话说咁啱咧，地下咧就有一嚿大石，跟住之后我就想扭翻右嘅时候咧，咁但我已经偏到好左啦。咁一扭嘅时候，可能就斜角就铲咗上嗰个石嗰度啦，跟住成架车反咗。咁我就好惊，因为我嗰阵时咧，我听过人讲话有人断个脚嘅玩呢啲， 系 啦。咁我嗰阵时咧，我个。心里面叫自然反应啦吓，咁我就喺佢反车砸落嚟我嘅身体上面嘅时候咧，我就唔知点解跳出咗架车嗰度。 哇！ 系啊， 好新手嘅。 咁唔好幻想嗰啲系跳完之后可以企喺度嗰啲，只系我跳完之后我系趴咗喺地下度嘅，跟住成个身系向成个身系向前冲，即系我侧边成半身咧系即系脚啦，先系脚系啦，擦脚诶个脚系擦到啲石啊树啊嗰啲嘢啦，跟住半身左边身啦，跟住我就好惊整翻块面啦，咁所以我系就最后揾只手 隻手撑住，系咪？ 而你向前线嘅时候，你个头昂咗好高嘅，应该 无论如何保住块面先 系啦。 你好彩嘅就系你附近冇车喎，系嘛？ 系啊，因为佢单程路嚟噶， 你后面有车都 冇人后追你， 大件事啦，系咯。 哦，冇错，因为我就觉得自己太对唔住啲 friend， 本身我前面咧。我是企最前的，咁后面是有车的，但是去到中途我觉得哎呀我在度玩到窒下窒下，我啲 friend 应该好猛㗎啦。咁、我就话不如调转啦，我企最后啦咁样。咁其实亦都因为呢件事所以出事啦，因为我本身真係唔擅长㗎嘛。咁呢话说咁我按搵隻手按一按，咁所以块面就冇事冇花到嘅。咁但係都有啲泥。 咁你啲 friend 企你前面佢哋冇走晒你都算好彩 㗎。係咪唔 係唔係冇人執你㗎真係。 係咁其实前后都有一个跟住嘅。係啦係啦係啦。 嗰陣時架車係點咧？有冇擲住你後半身咁樣咧？ 冇，因為我跳咗出嚟。 佢跳咗出嚟嘛？ 係啦，咁跟住咁我就好驚。 翻正架車都係一件好嚴重嘅事。係 啦，跟住 都好重喎。 係 啊。係啊，跟住啲工作人員咧，佢哋梗係好似好嚴肅咁啦，話你反咗車，跟住賠錢。咁佢哋就兩個工作人員咧就反翻正架車，將佢擺翻喺地下度啦。然後佢就拉個手柄，即係好似我擲爛咗佢架車，擲彎咗。係啦。咁跟住我就好驚啦。Anyway， 咁最後都係繼續。 但冇人理你嘅嗰 陣。有，全部停曬喺度嘅。咁跟住咧，我其實唔敢再揸噶啦，但係只去到半途。咁跟住最後嗰個工作人員就擺低咗自己架車，咁就坐上咗我架車度。咁十分係單人座位，你當好似電單車咁樣嘅啫嘛。跟住咧，佢就驗雨就發生啦。咁佢就坐喺我右邊身嗰度啦，坐喺一個車尾嗰度。然后咧就手咧就贴住我的手啦，跟住之后用单手咧帮我揸住单边牌去控制嗰个速度。结果我哋后半程咧都系两个人揸一架车。 咦，上次 我称呢个叫艳遇啊？其实你冇谂过人哋，只不过惊你架车又再毁人架车咧。 你会唔会想太多？ 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幻想到？ 你有冇企喺佢角度去谂啊？呢件事 可能当时有工作人员咧，而家真系同啲 friend 讲嘅时候咧，我嗰日咧因为作业太深啊，所以就会要做翻啲咁嘅弥补翻当时嘅过错。但我以前都系双人玩噶。 有冇好温柔咁要同你讲泰文？ 有啊，唔系佢唔系泰文，佢问我系咪好惊啊咁样啦。跟住我就觉得佢有关心我咯， 佢心谂我仲惊，你唔好再玩，我再整烂， 你唔好再摸我手啦，或者你喺架车摸佢啦。 咁又摸，不过成日都叫佢啊，你揸啦，你揸啦咁样。 唔系，不过真系嘅，你去即系外地玩呢啲咧，点都好小心，量力而为，因为好多都系嘅。哇，我喺香港好大胆噶，过山车玩好多次啦，有啲咩我惊啊咁样。可能去到嗰啲地方，你真系危险咧，唔系你惊嘅问题啊，系你保护唔到自己嘅问题。系啊，所以就自己小心啲啦。 冇错，量力而为啦。 格外滋味，恋过你我那厚皮，到季节转眼你我自从储物格铺来盖起，染有你气味，这远床却发觉我独个睡去更美。如若你不爱便退后，遗物再多我亦接受。连购物当便你会念旧，旧事未实用就没用，就抛诸脑后。明谢你宣告别去后，为下更宽更大宇宙。故事独自在快活自在，只想安抚以往关起那感受。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怎样精彩都只一个人。我的戏得我一个出演更吸引，然后我。